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达， 我是梦欣。 今日2023年5月29日，佛诞之后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冇家访嘅，我佛诞系 我都冇噶。 我应该系我份工冇家访，唔系冇家访。 唔紧要啦吓。 咁今个礼拜咧， 首先我哋讲红事啦。今次 首先咧就系声优大空直美要结婚，有趣就系大空直美咁呢结婚通常都系喺最后宣布，即系报告下噶啦。有条有，但系咧佢写法就系、是、有一次喺街上面俾个人帮咗，嗰、那个男咁咧识咗个咗嗰个就而家丈夫。大家睇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哇， 电车男 出咁就诶， 即系今次咧就既唔系业内人士，亦都唔系声优，更加唔系一般人。今次系电车男一分， 系啦。咁咧就 B B 有埋噶啦，咁就恭喜佢啦。 佢而家应该系大肚未生嘅， 因为通常都系咁，通常都系一结婚就即刻大肚噶啦。本人系作风系咁快，收费事烦。 咁佢应该系咧去到要大肚啦，又系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嗱，唔系奉旨，唔系咪奉旨听翻我哋唔肯定，但系总之最少系佢系大肚啦，佢要开始影响到佢啲工作啊。咁佢就要交代噶啦嘛。如果唔系，啲人就会估你无啦啦失咗踪段时间发生咩事啊，诸如此类，几难听都有噶嘛。 日本星有其实结婚大肚期，即系佢基本上唔隐藏嘅，系所以有啲人成日话几个月唔见佢，我有需要咩？佢通常结婚，通常一大肚即刻讲嘅，你冇得隐藏，你冇得隐藏嘅有啲嘢。 啊，工作嘅话咧，佢就可以好短休养啫，其他时间都可以继续做嘢嘅，因为其实大住肚都可以配音噶嘛。咁啊，比较麻烦系嗰啲真系出去见 fans 啊，嗰类嘢先比较杂使啫嘛。 最简单就三心灵子啊，拖到五个月啊。佢一样照出镜啦，去到即系直情系去到系真系六个月啦，佢真系藏唔到佢先至唔出镜咋，所以其实所以咧睇动画咧话咧，啲艺啲偶像大咗肚冇人知道啊，有冇可能啊？冇玩啊！一年头，你三个月你个肚啊稍为现啲啊，你已经俾鸠仔拍晒啦，可以隐藏咁有啲嘢真系傻真系。不过算啦，不过呢个投诉唔好讲啦。 啊，咁唔紧要啦，总之就咁人哋结婚兼大肚啦，咁啊，咁恭喜佢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我哋好耐冇提过江妈。咁就係我新作啦，同 MAPPA 嘅。 今次系水与对象啦，即系我觉得硬系觉得佢同边个人去合作咧，都系滚鸠咗对面嘅。 因为佢啲嘢其实好刻薄，讲句系坚唔卖得嘅。 其实叫好噶，唔叫座咋。 系啊，咪有咯，坚唔卖得咯。即系佢就系一个好睇动画，但系唔会系卖得嘅动画咯。但系咁有啲人 即系个奖都有攞到噶，但系虽然唔系啲咩大奖啊，但系都系攞奖嗰种级数噶。咁问题就系你到你要 sell 为止咧，即系佢嗱，佢上一次因为今次佢又系构兼导演，简单讲下乜捻都系佢啦。咁佢上一次已经系2018年噶啦，佢之前有执到个电影嘅，唔系执到，佢有电影嘅剧本，但系做导演咧就。上次是第一次，今次第二次，上一次就是道别的早晨，好捻长啊，冇人记咗啦。今次都是佢导演兼电影，咁其实一定唔会，我觉得一定系唔会有问题嘅，老老实实呢、這个组合咧都几稳阵下啦。咩牌再加钢铁，咁啊真系撑在一般人未必会受，尤其是咧嗰啲咁慢热啦。其实钢铁啲。电作品所有作品都是其实好捻慢热嘅。你电视你仲可以话我免费嘅，唔睇白不睇，咁咪睇埋落去咯。咁睇到后面又 OK 喎。好多时都系咁样噶。 佢江妈系好典型日本系嗰日系电影啲导演就系、是、拍啲嘢攞奖嘅，唔系攞嚟卖钱嘅。 咁啊，所以佢如果系电影嘅话就麻烦啦。第一，你得一个钟头左右。最多都系100分钟左右，最极限嘅啦。通常系90分钟附近嘅。咁嘅情况下，你其实你个剧情咧，要么就好少，要么就好咩？但系江田嘅另一个特点就系啲剧情系揽埋住噶嘛，即系呢个体量之下咧，佢拍电影其实都几窄细下嘅。咁但系我先扣咗呢啲嘢啦，咁质素系唔差嘅。咁如果你系中意呢啲文艺嘢嘅，其实基本上佢个设定系冇讲得太多啊，但系基本上你可以预想到一定系有啲文艺嘢噶啦。 咁佢除咗文艺嘢，唔通纯粹拍咩嘢啫？佢系呢类，佢系呢类人嚟噶嘛？ 咁佢可以拍高达，原来俾人屌嘅。 屌算罢啦，佢系铁姑系一个叫做咩？又讲一次就咩？系一个唔适合嘅题材，或者一个唔适合嘅监督同唔适合嘅编剧。不过呢个就唔讲啦，费事又要嘈交啦。 冇教得到。 好啦，跟住咧就。Netflix 终于开刀啦，对嗰啲分 account 嘅人嚟讲， 呢、这个 Love is over 哦，即系要讲翻个梗啦，就系好耐好耐之前噶啦，系Netflix 佢有 Twitter 噶嘛，咁佢个官方 Twitter 入边出咗个 tweet 就系咩 爱就系同家人分享你嘅密码，当然就只系 Netflix 嘅密码啦，因为Netflix 系之前唔系默许嘅，甚至你可以睇埋呢个电视，甚至系鼓励嘅，系你系一个人或者屋企啦，同屋企人用一个账号，然后共用个密码，然后唔同地方登入，咁你咪可以去 share 你个 account 咁样嘅。佢之前系咁样一段时间咁啊，喺佢营收开始跌嗰阵时就屌过，就话过要加价啦，要开始搞嗰啲咩啦。 唔系咁样一样嘢嗱。好咁嘅，我讲咁嘅，帮我讲翻嘅就系佢同家人做密码啫，但系有几多人系真系同家人分享咧？大家心照啦。我 即系人哋多元成家又要你管， 你冇玩啦！多元成家啲人你三唔识七嘅咋？ 因为嗱，好简单嘅啫。之前我大佬同我未来阿嫂系共用嘅密码，但系一个喺香港，一个台湾。唔 系咁，起码就系佢未来家人，但系。有啲人， 我知， 我唔乸信，我唔乸信你同嗰条茂利系同一个家人咯，可能都唔见前面。 即系咁嘅情况下咧，就会变，就佢而家就话你听，如果你唔系同一个地方住嘅，佢就要你每个人要俾多28蚊，咁啊，台湾好似收100蚊，我唔知佢点样计啦吓，咁啊，大概都系呢个数啊， 差唔多喺20蚊度啦。 啊，呢个应该系三蚊美金咗啦。 其实就有办法嘅，但系颇麻烦咯，即系嗰寄生账号佢叫做 简单讲，最简单嘅就系、是、如果你系冇人用电视 log in 嘅，即系全部都用 app 去睇嘅话咧，基本上系唔使理佢，因为佢睇地方全部睇电视，因为电话其实好啊，大家咧好容易会想咗一个情况就系、是，咁我出街要睇 Netflix， 咁我出咗去，梗系唔喺屋企个 IP 噶啦。咁佢点可能系咩啦？咁佢话哦，咁你出街嗰啲梗系你出街用 app 睇噶啦，你唔会出街用电视睇音乐噶嘛？咁所以话你出街用 app 睇咧，佢系唔会管你嘅。咁佢净系管嘅就系你部电视。咁即系你变成就系你两个地方唔同地方，佢要收多嚿钱咁样咯。即系总之佢话呢个爱就系分享密码啊嘛。咁而家好明显啦 ，love is over 咯。 不嬲冇爱噶，有够钱就 即系咁啊，唔紧要啦。 我 Netflix 系纯粹系叫做俾我老豆睇嘅，因为我自己好少睇，咁我开个 account 就如果佢有机会睇嘅时候俾佢睇，屌一句讲一样一句几廿蚊咁啊，叫做咩？唉，尽下孝道啦。因为点知佢就会睇噶，佢唔睇咪大佢。 佢仲多咗一样嘅，其实佢系话假如你系咁嘅情况，你系嗰啲话你同屋人，佢其实到最终佢都冇否定过你一屋人去分享嘅。佢但系佢会话如果你系一屋人嘅话咧，你要每个月。要翻去即系分账分出嚟嗰啲啊，你要翻去你原本个地方，即系譬如我如果我大嫂用嘅话，咁佢咪要每个月要飞过嚟，虽然就唔系好实际啦，即系佢要嚟到我哋屋企度，香港屋企度，跟住就去 log in 一次你个 app， 即系佢话哦，咁其实我同佢系只系唔系同住啫，但系我哋屋企人嚟嘅，即系其实系啦咁样用啦，咁佢个定嘅一个月就咁啊，即系有啲人你知阿妈同个仔唔系同住噶嘛，搬咗出去住噶啦嘛，但系每个月啦会翻去食下饭嗰啲嘢噶嘛，咁嘅情况下佢都可以俾你去共用 account 而额外收费嘅，即系咁啊，如果你咁不孝，一个月都唔翻去食饮一次阿妈汤嘅，咁啊个廿几蚊你抵俾啦吓。咁样咯，佢大概咁嘅意思啦吓。我总之你自己谂掂佢啦吓。咁啊，即系呢啲又唔系必要嘅。即系咁，跟住我哋就呢个漫画消息啦。咁就呢个街角魔族 停咗好耐，追复 终于复刊啦。咁啊，重点咧就系大家哦，佢身体应该好翻到可以连载嘅程度啦。因为个作者系同阿主角阿萨米克系一样，都系个身体系唔系好健康嗰只嚟嘅。所以佢之前都因为身体原因所以停咗刊啊嘛，咁我而家又重新开翻啦，咁应该系佢嘅健个身体好翻啲啦，咁样啦，咁啊呢个比起套作品连载，我比较大家都系比较关心个健康系如何咯，见下边都系咁样讲啊，咁样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真系呼吸惊奇啊嘅，之前梁工重新开始连载，今次就夏娜又出翻嚟，又再出翻嚟连载。 有佢啦吓，即系讲一嗱，关于魔族咧，我几期待嘅，因为其实起套嘢喺所呢四架漫画嚟讲，算系几有剧情嘅。但系吓嗱，咁耐咯，都算鬼数啦。 梁工出咗嚟之后，为造成咗话题一阵间，跟住然后有冇然后了 ？FMK 点啊？又唔知啦。我哋上个礼拜报完。 唔系，咁梁工冇人发嘅，梁工作者死咗咯。 妖又系嗰啲， 咁个梗系永远玩唔掂噶嘛。除非当时有出嚟证明咗佢唔系啦。 屌佢再有出真嘢出你咪知咯， 咁佢冇啊嘛而家，咁即系大家想争取结出啦。 咁啊，分分下啦啦咁。但我唔系好肯定啊，佢系咪已经搞掂个动画版嘅剧本啦？因为莱莎嘅动画之前而家应该系仲未拍噶嘛。咁个剧本可能佢成早写完啦。咁啊，总之莱莎嘅剧本系佢嘅话，咁佢游戏系完咗啦，动画就唔知佢做完未啦。咁啊，而家可能系因为咁样，所以得闲啦，咁啊又出翻嚟再去写下啦咯。我唯一解释系咁样嘅就系老老实实咁啊。不过就其实老老实实即后面啲小说，后面啲小说已经系睇唔捻落噶啦，大佬。即系佢停咗，佢停咗就停咗算啦。你即系不过算啦。应该我应该唔知会有几多人买单噶啦。唉，算啦。 好啦，跟住 好咁啊，跟住就开始游戏消息啦。咁啊，先讲啲比较有趣少少噶啦。就呢个天际线，我哋成日好多次噶啦。模拟城市类嘅游戏最顶尖天际线，咁啊有个 mod， 咁啊有 mod 就好正常嘅，唔系好特别嘅。最特别系乜嘢咧？个 mod 咧喺呢个国土交通省提供嘅。咁啊，当然唔系指佢哋写出嚟啦，而系佢哋提供嘅资料，根据佢哋提供嘅资料去做出嚟嘅 mod 嚟嘅。咁啊，呢个日本国土交通省，咁啊，近几年系真系日本政府又开始中意玩呢啲咁嘅嘢，即系啲宅相关嘅 ACG 相关嗰啲咧，嗰啲行销啊嗰类嘢多咗好多，即系 唔系咁佢哋都有做嘅，咁啊自卫队咪好典型咯。 系啊，咁啊有即系呢类游戏，即系其他一样好啲人好中意嘅就系真实感啊嘛，有咩真实过你国土交通省交出嚟嘅真实嘅资料咧？咁啊，即系佢有兴趣嘅就攞去 GitHub 嗰边去攞啦，因为呢个喺嗰、那个、那个 mod 啊喺 GitHub 嗰边嘅，咁啊自己上去攞啦吓。如果我记得就再掉条 link 出嚟啦，应该通常都唔记得噶啦，不过咁啊自己搵啦吓。咁啊好啦，咁啊我哋要我谂要讲翻一两个月噶啦，要王国之旅 就系王国之旅继续讲。 好重嗱，正常嚟讲咧，一只游戏收笔咧，我哋系唔会睇嘅，除非啲笔好神奇，但呢个笔其实好捻普通嘅，条大家都睇都见过啦。 首先就是其实主要的筆就是什么某些场合一定要爆声咁会爆音。咁就呢个筆系一定要收㗎啦。咁呢另一个就是所谓叫做素材收素材複製筆。咁呢就被收咗啦，之前複製嘅。但呢係有另一个新筆嘅被搵到啦。咁我都就係、是、利用会帮你收你武器嘅岩石章鱼，喺佢吸你件武器入去之嗰瞬间用萬能手扯返出嚟。咁呢接出嚟就会再呕翻即系同一对帽出嚟，咁就变咗两件啦。 即系呢个好常见嘅复制原理啦，即系以前嗰啲咩暴龙机嗰阵时啊，接触到几秒嗰阵时分开就会变咗单打嗰类，嗰样一样情况。咁啊提到呢样啦，提一样上个礼拜冇提到噶啦，咁啊其实因为太无聊啊，所以冇提到，就系、是、呢个所谓嘅王国之旅辱华啦，即系萨耶特辱华。咁啊，我唔系想讲呢单嘢本身有乜嘢，其实老老实实讲，如果你有玩开晒啦，系列嘅，或者你知道佢故事嘅都好啦，你都知道其实入边咧系经常就系呢个光嘅元素啦、时间啦、呢个风啦，一啲自然元素啊，嗰啲自然元素嘢啊嘛吓。 风火水呢？喂，呢个系属 RPG 最典型嘅。喂 ，RPG 有啲系 FF 都有咗好耐啦，风火水土啊、光啊、时间啊、暗啊呢、這个。喂，老啃嚟嘅呢啲嘢。 啊，咁啊咁啱今次咧。就其中一句就提到我喺你身上面感受到光同时嘅力量，咁但系咧偏偏佢中文翻译嗰阵时咧，佢就系真系单指个光，单指个时。如果佢用光明同时间，咁就冇事噶啦。 我唔客气讲句就系、是、打少啲飞机啦，黄师。 重点唔系呢样，唔系呢样啊。 唔系见到黄师射成地都系、啊，我心谂就系、是、屌你唔好甩，即系我觉得呢单嘢咧，成黄师系射出嚟嘅。 我嘅睇法唔同，因为呢嚿嘢系我首先系见到喺大龙走咗出嚟嘅。就当然佢哋要首先知道光时呢样嘢系咩意思啦吓。咁啊，费事俾阿杰特俾人拉，又唔噏晒，要全部八个字啦。咁重点就系佢嘅啲人就唔单止呢样，仲话佢发公布嗰日乜春日子话唔捻记得咗，汶川地震啊，好似系 又话汶川地震，所以感情跟住连大陆人都话。咁、日本咪永远日本咪唔使出游戏？日本有几多地震啊？三一一日有关东大地震又有， 我唔知一边只系三一一出噶嘛？ 跟住神户大地震、日本有几多地震纪念日啊？如果入嚟系连大陆啲 B 站啲友都喺度吐槽就系、是，如果每次大地震都唔出嘅，日本咪永远唔出出游戏？日本几多地震啊？ 呢、这个中间嘅连结啦，我唔系想，我冇想讲佢哋有几无聊，因为我哋成日都报噶啦。中间入边咧，我见到个好有个观察就系咧，通常话佢，我哋之前都提过啦，话佢辱华嗰啲咧就系唔打机嘅，调翻转唔话佢辱华嗰啲咧，即系话佢为佢其实为佢辩护啦，嗰啲咧就系打机嗰啲。咁啊唔止嘅，今次仲发现一样嘢，就系、 就算都是打機都好啦，都有一部分一部分畫個辱畫嘅。然後你會發現嗰部分大部分咧都係用模擬器嘅，簡單講用腦翻啦。而幫佢所講説話嗰啲咧，就係玩腦整嘅。我發現啲有呢個咁嘅趨勢，唔係全部啦，咁就有呢個趨勢。其實就係乜嘢呢？之前就就係、是、之前類之前走水貨嗰陣時嘅情況啊，就係、是、有我哋咪講過同你講過，有一班人係玩腦翻嘅，走去笑鳩啊，一齊去屌鳩班玩腦症啊嘛。其實係呢個故事嘅延伸嚟嘅，就係、是、講緊佢用呢個方法，除咗舉報之外，就是、用辱華呢個方法去誅滅佢哋唔中意嘅勢力，就係、是、玩腦症噶啦。今次就係、是。咁你班友仔，因为任天堂要玩得任天堂十之八九都系玩老正啊嘛，咁佢用呢个方法，佢如果官方就系打嘅话，佢要玩老花一定玩一样玩到噶，但系玩老正嘅话咧，就会痛苦好捻多噶啦嘛。 不过依单嘢就我所睇到啦，即系咁讲啦，系惨嘅，彻底惨，完全惨唔起，系唔系去到一个值咩就系讲完系大家都觉得就嗱、是、一对于我反应就点讲啦，打少啲飞机啦，黄师。第二个反应就大陆就系话冇黐线。咁多地震又唔使出，即系因为太又太无聊，所以都直情系连石你掟个石头连水花都激唔起我啫。跟住 喺 过咗第跟住都冇都唔我净报咗一日咋，即系就冇人理佢啦。跟住大家又继续喺度砌埋咩砌 Metal Gear 系啦。当 Metal MGS 出咗喺PS 公布咗之后，大家就系、是、跳我杀日够有 Metal Gear 啦。 即刻我哋即刻先继续讲啦。咁啊其实。佢喺大陸咧，你一件所謂辱華事件咧，你冇受到啲咩官方媒體去報出嚟咧，其實基本上係炒唔喐嘅。 我炒去炒花生，即係咁嘅官，即係簡單就係官方唔俾你炒花生就炒唔起嘅，即係講緊就係、 是。你睇下央行嗰單咁撚小事。 國泰唔係央行單戇鳩嘢嗱，我居冇立場咧，央行抵撚死嘅，抵撚死原因就係、是。笑鸠啲客，冇俾有冇戇鳩？ 即系你笑客或者屌客，唔好俾佢知道啦。 唔系，冇俾人录到，唔系系好简单，就系你飞机系冇乜地方俾匿埋嘅。你笑啲客，嗱依单嘢肯定唔啱嘅。屌有一个我所谓唔啱就系咩啊？你冇俾客录音啊，戇鳩。一俾客录到音咧，就断捻只，断捻只咧就食，断捻只咧就嗰样。其需要人打要企定嘅，系其次噶。屌有一个你笑鸠啲客，你笑鸠啲客，你唔捻其实系咩啊？问题就系你唔好俾人录音啊嘛，唔系你笑嗰啲行唔啱，系俾人录音戆鸠，衰戆鸠系冇原谅嘅。 即系大家都知啦，你唔好话服务业啦，就算非服务业啊，我系做厂嗰阵时都经常同自己吹水嗰阵时喺度话，嗰个閪客如何那样啦，那样戆鸠如何乜嘢如何乜嘢呢啲嘢，即系基本上你做你打个工啊，你都会噶啦。不过系你俾人知咁解啫嘛。 你试下大酒楼厨房开心机，我要录低。哇！屌我咪肯定屌客，屌到飞反就系艇，屌反又听唔到咧。喂，点解做厨房？ 唔系厨房，应该系员工休息室。 员工休息室啊，厨房总之就系你听唔到。喂，听唔到定就系、是、一件事，我走后头到尾就系、是、你点会俾黑嘅录音戆鸠噶？即系。唉，算啦，不过有一句，衰都衰咗咯。咁银行有一句，而家摆明 top 位嗰句，惨一句俾人捉到托，即嗱一句，你捉到正嗰下惨啊嘛，录埋音，开埋你拖，你有一句，你冇得撑嘅呢样嘢，衰咗。不过算啦，呢单嘢嘅全都讲，我就咁有立场就系、 是。我对银行嘅态度，基本上咧就我提一提啦吓，呢、這个银行嘅佢，我唔记得佢英文点读嘅，总之应该咧，其实应该读 Kitan 先啱嘅，是单啊，冇错。以前欧洲点样叫中国呢个位置，中原黐拿呢个位置嘅个国家就叫 Kitan 嘅，因为佢系误会咗，将辽国中嘅北方嗰个辽国啊，当咗就系成个中国。佢系唔知道下面仲有个林先生噶。 我谂咩？我谂是单就谂起天龙八部嗰个迷迷图啫。 咁啊，因为而家就算俄罗斯啊叫嘅都系叫你中国揭摊噶，你自己睇翻啦。KKA 嗰个俄罗斯字母咁识读啦吓，总之大概音都系揭摊嘅，就系、是、指是单。咁啊，我就喺呢度，我对一，所以我就系、是、入边咧，我就联想到我对殷海嘅感觉就系乱苗猎金。听呢四粒字，历史名词呢四粒字，你读中史会听过啦嘛？睇得明嘅明，唔明嘅我唔会喺度解话。 唔系一都系嗰句啦，银行系惨噶啦。你炒你之前炒咗咁多人，你而家揾翻人，人工有恩，系啊，人工同个职员员工咧嘅品德系冇关联嘅，但系同员工紧唔紧就有关联，就系、是、如果份人工高啲。咁、那个员工咪醒目啲，就系、是、喂，依嘢唔可以喺度讲嘅，但系屌你份工搵紧，当员工觉得就超炒咗咪炒咗，万蚊都计搵到啦。 咁員工咪唔收斂咯，就咁樣啫嘛。當你發到就係你份人工，屌炒咗冇所謂嘅話，我乜都做得出噶。 嗯， 但係你如果份人工炒，喂炒咗好難揾得份咁好工嘅喎，咁員工就醒目啲噶啦。係噶，錢係可以，錢係賣咗員工自做，唔係錢賣唔到員工嘅品德，但係賣咗員工嘅謹慎、 警惕、 警惕係啦，警惕心。人工越高咪越警惕咯。雖然我覺得人有時咧戇鳩，即係例如 Apple 成日都有偷嗰啲機密數據出去俾人流出去嗰啲咧，咪咯。你份工咁高，但係戇鳩依然係戇鳩。 到以後你淨係得翻啲咩南方航空啊，咩新咧嗰啲咩國航啊、大灣區航空嗰陣時，你就識笑啦。 不過我係坐，不過我不算啦。我 雖然我係唔會坐銀行嘅。 咁我闖 U 路冇都係咁樣嘅啦，不過 U 路冇都係衰嘅啦，不過算啦，唔講佢。 但你有可能坐香港快運噶嘛？你就算唔坐啦，我都唔會坐嘅。原因好簡單，就根據國際慣例咧，喺空中嘅嗰啲咩權啊，嗰啲咩法律權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咧，係根據間公司嘅所即係根據你嘅，即係用銀行嘅話就係計香港嘅。 UO 我係屌 UO 咧就可以唔坐都唔坐，純粹係主要原因就係、是。我仲記緊住佢搞撚到我周圍揾撲機票咁樣麻煩。 唉，雖然就非戰之罪。唉，算啦，唔好講咁多。 唔會再啦，依仇我記好緊記。好啦， 你吹完，我哋講翻啲理論上係大消息嚟嘅，但係望落去就係 大係咩應該係大消息嚟嘅。首先就係、是、Sony 咧就 showcase 就要 先講 game 啦嚇，佢搞個咩 show 啦嚇。 咁就PlayStation showcase 就發表會。咁簡單講下啲啦，就係、是、一堆跨平台嘅播片、CG 片，冇實際畫，冇咩冇實際遊戲畫面，冇幾時發售，全部跨平台，都唔係獨佔嘅。結果咧 ，Microsoft 就第二日就真係抽水話，依 game 我哋都有嘅。啲獨佔嘅包括咗 F16 啦，又係蜘蛛人啦 ，Metal Gear Solid Delta 啦，即係 MGS3 同埋 嘅重製版。 系啦，跟住同 MGS 1、2、3嘅 HD remaster 版，当然仲有咧《龙族教义》啊嗰啲咁嘅嘢。 嗱，你又冇咁讲，《龙族教义》其实好多人多人期待，我哋之前新闻有提过嘅，即系。 不过呢个都唔重要，重要就系 Sony 用脚将佢脚手掣锯开两边，然后用九极手，跟住执只八折 pin 嚟黐埋，噔，咁就变咗部 Sony Project Q 嘅手提 WiFi 显示装置。 嗱，我老实嗱，首先嗱，先唔讲佢入边嗰件嘢本身有几咁废，我哋上次之前传消息嗰阵时已经提过噶啦，咁亦都如嗰、那个泄漏消息所言啦，应该系真噶啦，嗰阵时就咁，重点唔系咩，我反而悲愤或者系点讲啊，落寞，我唔知点叫，我又唔系佢嘅粉，我基本上佢系黑，但系即系会好有啲失望啦吓，即系喂，你想你连你自己啲产品设计 sense 都唔能坚守。喂 ，Sony 嚟噶你啲，你点可以容忍你自己做一件咁捻丑嘅嘢出嚟啊？系丑啊！ 有几期啫，咪好简单就系 Sony 嗰啲所谓叫做Vlog 相机，有边部靓仔啫？但系惨一个就系咩咧？一人有一日把傻閪去吹捧。 即系因为 Sony 嘅产品其实向来都系相对比较靓仔嗰一种嚟，无论佢入边啲嘢掂唔掂先讲啦，佢件嘢本身都靓仔噶嘛。即系无论你好唔好放都好啦，佢个路由器都系见得下人，你几靓仔噶嘛？喂，大佬，你嗰嚿嘢真系核突，佛捻突到咧，就系啱啱杰特讲嘅就系、是、将个手掣劈开，然后中间黐嚿 pad 上去， 噔， 即系个 pad 仲要同到个 street 有几分次嗰只先呕血喎。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我亦都坚信呢部嘢唔会平 ，Sony 嚟噶 ，Sony 从来就咩啊？一分钱半分货。你想买咗一分货唔该俾一分半钱，甚至两分钱。呢部嘢冇3000落唔到楼。 喂，嗰只嘢完全就系将个 switch 拆正中间个 mon， 然后将个手掣拍落去。 咁就当新机啊！仲有 而嗰嚿嘢应该系一嚿，其实咧就Android 平板咯，一个细平板啦。 我唔明点解就系点解唔买部 买部几平嘅 tablet 攞嚟，跟住用手掣 remote 玩啫。 你揾个理由，呢个就系呢个 Android 嘅尴尬位置啦。尤其是 Sony 自己唔出 pad 噶嘛。Samsung 有 pad 嘅，但系如果仲有毛喎，唔喺度。Android 啲 pad 咧，要摸就系嗰啲几嚿水嘅山寨货，冇劲嘢噶，冇靓嘢噶。即系咧，就算系 Android 阵营死忠粉都好啦，买 pad 都系买 iPad 噶。你可以留意一下。 我就好噶，我自己如果讲，即系如果我需要玩，虽然我唔会话就系、是。 我买部 iPad Air 啊，跟住旧手就玩到啦。我做咗咁麻烦啫，戆居啊！屌 iPad Air 都 iPad Air 都4000几蚊啫嘛，仲有个十寸 mon 喎，仲可以做其他嘢喎。你个嘢可以做啲咩其他嘢啊？我谂唔到咩其他嘢啦。睇个设计又容易特别容易跌烂嗰只 style 嚟嘅。唉，真系我睇完真系你，唉， 即系嗱，暂时啊。暫時我都仲未見到佢分體嘅狀況。啱啱嗱，我唔係講笑，唔係嘲笑佢 speed 啦。因為理論上呢嚿嘢應該係一體成型嘅。如果佢可以分體嘅話咧，咁啊或者仲有啲機會。點解咧？因為咁就係 Sony 出嘅 pad， 因為我啱啱講過 Android 冇 pad 用噶嘛。咁你如果你要 mini pad 嘅話，呢、這個可能可以當佢用 mini pad 嘅。但係如果你係都要吊住嗰兩嚿嘢咧，咁作為 pad 就好麻煩啦。咁我真係唔知佢想點。任何一部 pad 都做到嘅嘢，佢哋梗要另外買一嚿咁嘅嘢啦。买一嚿净系可以做到呢一样嘅用途，而做唔到 pad 其他用途嘅嘢啦。因为佢嗰个咁嘅形状啦，你系如果佢呢个形状应该同 mini 差唔多啊嘛 ，iPad mini 或者，咁如果你可以袋到落袋嘅，咁啊另外完全另一回事咯。咁我唔用佢原本用途嘅，咁又冇所谓，即系等于佢个 PSVR 唔知啲咩大粒佬啦，执行长。咁就走去之后就话， 哦，嗰条傻閪话啊嘛，我哋 Sony 都经营多啲 IP 品牌啊嘛，你 IP 品牌俾间日本公司买紧晒咯，你炒晒入，你执紧晒所有嘅游戏开发部，冇啲咩古惑狼啲全部冇紧晒，跟住而家话我要好喂，咁经营即系呢个 IP 好似 Mario 咁样悭啲啊你， 咁啊讲翻早少少啦，咁啊早前咧呢个都唔系早，几个月前啦，呢个彭博就报 Sony 就将呢个 PSVR2 嘅目标销量由原本200-100，咁咧就呢个 Sony 就冇回应。佢但系佢而家就再出嚟就话呢个而家呢个咧就卖咗27万只呢日第一季。咁但系咧佢就话未来咧应该系仲会有得升嘅。我相信27万应该系未到行人止步嘅，但系100万你都窄窄地咯。顺带一提下呢个第一代系有500万只噶，虽然话就话唔多人买， 竟然有咁多傻閪买。 虽然好捻多人就系买完之后就肾笨啦，搵到笨柒啦。 唔系，即使我有朋友，我有朋友识摸买咗之后，我都话噶，你得闲得滞啊？跟住佢话，我你有钱多啊？跟住佢吐槽我，佢反击话啊嘛，跟住买个耳放都8000蚊啦，点同啊？耳放咁细部，呢个咁大部，同埋耳放攞嚟听歌，呢个嘢攞嚟做咩啊？除咗喺 DMM 之外。 系啊，呢、这个几样我要更正翻我哋上次提嘅一样，就系、是、佢虽然冇办法博落去 PC 度，暂时都未啦，冇放落去 PC 度睇嘅，因为如果你博落 PC 度咧，佢会当出一个普通 mon 嘅啫。咁但系 PS 内置 app 咧系用得嘅，而 PS 日版那边咧系有内置 DMM 嘅 app 嘅。 系咯，等 DMM 大减价成买啦。 咁啊，所以理论上咧 DMM 买嘅 VR 片咧。咁啊，系可以喺上边睇得到嘅，咁啊唔系完全睇唔到，因为我嗰时就系劈头讲一句好有少少错误嘅资讯，就系睇唔到片嘅 VR 系垃圾，系冇存在嘅价值噶嘛，咁啊系冇错，佢系睇到片嘅，不过系部分啦吓。你喺 Steam 上边买啊，或者其他平台买嘅咧，系暂时都系未得嘅。虽然只有时间问题嘅啫，如果佢好似第一代咁样，最终都俾人破解到嘅话咧，其实有一样好重要嘅嘢啊，佢系少数呢个价位，佢你话冇错，5000蚊。作为一个部 PS5， 但系如果5000蚊买到个有 eye catch 嘅 VR 咧，其实调翻转就好卵平咯。因为咧，市面上有 eye catch， 有 eye catch， 即系捕捉你眼睛动作嘅 VR 咧，10000蚊起跳，系起跳啊！仲要讲紧，就当对面嗰档，你用 Quest 2去比咧，系唔啱数嘅。你可以用 Quest Pro 去睇，即系15000蚊嗰只，因为嗰只先有 eye catch 嘅。咁啊，其他都系啊，其他厂有 IQ 都有嘅。咁啊，有 IQ 有几个用途啦。第一就最客制化到嘅，即系最好嘅，就系、是、可以你用眼去望佢做系做操作啦。咁呢个咧就大唔系全部都可以对应到嘅。咁啊，比较容易多厂做对应到嘅就系、是、你望向边边嗰个位置就高清。大家都知道，但系你视线啊，其实系不断咁喐嚟喐去噶嘛。你唔系望晒成个你眼见到嘅嘢嘅，其实你嘅眼系不断咁喐嚟喐去嘅。你呢个翻去生物同问你生物阿 Sir 啦。咁所以佢就可以用呢、這个用呢一招，就系你望向边度就嗰个地方高清，其他地方咧就可能得4K 嘅，就可以咁样做啊，去将啲资源集中翻你目标嗰度，令到佢畅顺啲。咁啊，以呢个 PS5 有限嘅运算机能咧，咁就可以叫有个叫足够流畅嘅嘢，因为。如果你要，因为佢两边加埋啊，有 4K 噶嘛，加埋啊，我讲紧，我又不断咁强调加埋横幅有 4K， 所以呢个系好取巧嘅，因为佢高度差好捻远，个解析度其实差翻啲嘅，咁唔紧要，总之就系佢嘅解析度其实唔低，以 PS5 嘅强劲机能，大家知道唔系好劲啊嘛， 如果你用 iCache 你望到某一个位嘅话咧，嗰度先都好清嘅话咧，咁佢就变就比较可以高更新率啦。因为佢宣称啊，佢可以有90甚至120嘅更新率嘅。咁问题就系你更新得咁快啫，你部机计唔计一次啦？你部 PS5 嚟嘅啫，大佬。咁啊，佢呢两样嘢咧都可以令到佢叫做有个比较好嘅体验。咁其实咧就唔算真系好差嘅，尤其是佢收咗4000多蚊嘅状况之下，其实你都系 Quest 2平过佢啫嘛得。现在， 但系都系嗰句啦，你冇 game 玩悭啲，即系 正常你系唔会攞嚟用嘅。 我真系系冇一买个咁大嚿嘢。唉，大佬，我买 Meta Quest 啊，2000个啊，我买嘅时候，喂系啊，我买2000就攞嚟睇 VR 行片啦，咁咪就系2000蚊啫嘛。但系嗰嚿嘢 4000多5000嗱， 咪就 系 咯。 所以就系重点就系、是，如果佢可以播落 PC 度当一部 VR 去用咧，唔系而家种净系用帮咗用咧，咁佢就值4000多啦。 但而家肯定唔肯值。 系啦，目前呢刻仲未见到有开发，如果见到有，我哋应该会同大家提嘅嘅。咁啊，不过就系、是、其实都系咁样，即系佢所以我而家帮佢兜紧啦。嗱，佢为后劲有计啊嘛，系冇错。如果佢可以博罗 PC 度当一个正常 VR 咧，个销量应该系唔止20几万嘅，100万应该系唔系问题。即系虽然我都要好有闲钱先有可能考虑啦吓，咁样咯。 咁就算个我有闲钱都唔系应该咁讲。有闲钱都唔应该买嘅，除非有即系你行，即系除非你行到好似阿色魔咁样就系咩？我真系大两把钱唔自在，因为喂我屋企唔系我有闲钱，但系我冇行嘅地方嘛，我要搵你买、okay. 大佬。 咁啊，啱啱讲玉华讲漏咗单啦，唔好意思。咁其实可唔可以叫玉华？暂时好似未有人见佢嗰日讲叫玉华去叫佢啦，因为呢个 CSGO 喺巴黎嘅event 啦，咁嗰、那个算系CSGO 嚟讲算系几大之一㗎啦。咁啊喺总决赛嗰阵时呢就有人喺现场直播㗎嘛，有人就喺度举雪山狮子皮。咁啊好似几秒之内，我见片就系、是、几秒之内呢就、那个信号就唔见咗，当然系指呢个 B 站嘅信号啦。应该唔止 B 站，我相信中国嘅信号都全部切晒噶啦。而家你个个都识识定定噶嘛呢啲嘢，咁啊呢啲所有直播都系有人睇住，兼且有时咧啲直播系迟几秒噶嘛，迟几秒甚至十几秒啊嘛，就系、是。 正啦，其实应咁讲，其实就算日本啊啲所有电视台咧，直播通常都有几秒误差嘅。一来就系预咗有咩断线 cut 卡嘢，第二就系、是、如果有咩突发事件，随时可以 cut。因为你估电视台冇呢咁古灵精怪嘢咩？点解突然间有条友冲出，又冲出嚟讲粗口，或者突然间讲错咩嘢？你 cut 得切啊嘛，实有嘅，电视台都有呢个嘢嘅，日本、外国都系真系，除非你真系嗰啲咩超级直播，即系足球比赛咪冇得 cut 啦。大佬嗰几秒，大佬话喂几秒你会射入咗个球，你点算啊？ 其实都有噶，有时你咪试过之前睇英超咪系咯，我同我个 friend 睇， 嗰啲纯粹时差啫，即系例如话世界杯咁样。你用某啲頻道睇，同用 Now 睇嘅速度嘅時間唔同，就純粹係咩衛星收發問題啫。呢係物理問題嘅。 咪就係講呢樣咯。我睇同啲 friend 用 Viu TV 去睇嗰陣時咧，係有幾秒落差，佢係會慢我哋幾秒嘅。即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就系、是、跟住后续咧就系、是、跟住就系有中国嘅观众就冲咗上去，就撕烂咗张旗，咁啊宣称系咁宣称啦，咁啊冇片，所以就唔肯定系咪整冇回事。其实大会就唔俾佢搞啲咁嘅嘢，其实通常佢哋都会有啲咁嘅嘢，都有啲咁嘅条款嘅，就系、是、如果佢允许就另计啦吓，唔俾嘅话咧就会有写就话我哋因为呢个政治性宣传嘅嘢系禁止嘅咁样噶。唯一见到嘅就系、是有张烧咗支类似嗰支旗雪山狮子旗嘅图啦吓，咁但系系咪嗰一支咧唔肯定，即系你要烧呢啲嘢，然后话佢系嗰度呢啲将官李大嘅嘢，过咗嗰阵时好多人都咁样，但系其实冇乜嘢，就系、是、CSGO 嗰边咧就完全当呢件事系冇到，完全冇提过呢件事，直情唔好理佢呢啲嘢，咪老老实实啦，佢自己系几咁闲啦，即系。咁啊，所以就话呢啲烧唔起嘅辱华事件，咪你官，因为你官媒系唔会想报嘅，系直情唔想提有件咁嘅事存在。即系就算同一支旗，当年2008年嗰阵时，官媒都系唔提噶，直情唔提有件咁嘅嘢存在，冷处理。佢真真正正唔想你提嘅时候咧，系你唔会唔见到嘅。 通常佢想提咧，通常会烧起咧，佢就系政府想炒呢件事，唔就系咯，不如 啊 ，OK， 我哋呢啲滚蛋，我哋。我哋讲啲我哋东方方论国呢句嘢其实都系辱华，不过算咁紧要。咁啊，我哋一个小盟嘅战绩又再加一，即系呢个小 B 啦。咁、今次咧就系尼尔自动人形嘅游戏嘅繁体中文版。嗰时出嗰阵时，我睇你几时收？ 即系结果就系一年中一年货仔收工。咁啊，你话多啊，你话多咧就点讲啊？手机机嚟讲都算都略算多噶啦，但系就唔算真系好真系长嘅，譬如又点而短啦。不过你都估得到噶啦，老老实实。你见呢一档嘢，呢档嘢系基本上咧好捻多 game 都系咧好捻快收工嘅，几个月都四十件啊。呢档嘢只要唔系啲大红嘅作品咧，就会好快收皮噶啦。你真系完全毫不意外。咁啊，小朋友由战绩加一，佢已经接埋唔少 game 噶啦，咁样啦。好， 又救佢啦。 咁跟住都系台湾消息，咁就香港应该唔会濑嘢嘅，我唔系肯定啊。有玩开嘅可以自己留意一下啦。就系、是、台湾嘅星之卡比嘅一个 figure， 佢就系一种磁吸式吸只手，因为佢本体系只波嚟，真系只波嚟嘅。佢啲手手脚脚咧系磁上去嘅。呢、這个正常版本咧就冇问题嘅。咁但系咧台湾嘅特别版就系、是、个磁力系特别弱嘅。咁啊有。点解呢件事本身就冇乜特别嘅？但我发现就好捻戇鳩事，攞出嚟睇下，点解会咁样嘅咧？因为台湾系对呢个儿童玩具系有一若干嘅规定限制嘅。其中一样就系、是、如果有磁铁嘅话，够磁铁系唔可以裸露出嚟，而个磁力亦都唔可以强到一定程度，唔可以有过高嘅磁力。咁啊，主要系其实系防啲高斯磁铁夹新手嗰种啦。高斯磁铁即系嗰种咧非常强力，你拆个黑啲就会见到有噶啦。嗰、那个磁铁咧系夹手系会痛嘅。好强力噶！ 我而家用紧嗰支咪咪嗰 DJI 咪嗰个，佢有个磁铁咧，攞嚟夹做磁铁夹噶。哇！实到咧，每次咧，我会掹佢出搣开出嚟咧，系花九牛二虎只先搣得开出去噶，好实噶。 仲、有啲咧就系、是、你去鸭记开始有买一粒磁铁噶，嗰粒十几蚊左右，好 Q 劲啊！啲磁铁唔系嗰啲细个你见过啲一条棒型嗰啲咧，嗰啲咁嘅垃圾系好捻强嘅噶。嗰啲咧，如果你真系细路玩嘅话咧，真系可以夹到手噶。而且佢嘅力，佢哋嘅气力啊，未必掹得出嚟。如果系嗰啲，我完全理解你系，但系你都谂得到啦，星之卡比啫嘛，一个 figure 啫嘛，即系有黐埋咁大把，佢个磁力要几强啫，但系都要减。咁原因系乜嘢咧？就因为佢哋啱啱讲，其实讲过呢个相关法例啊，系呢个儿童玩具嘅相关法例嚟嘅。咁、但系点解？喂，星之卡比系可能有机会系细路玩嘅，有啲其他磁力嘅，所有都系弱磁嘅。点解咧？就系、是、台湾对呢个法规系唔理乜嘢，只要系玩具，无论系俾几赖嘅大人玩嘅玩具都好，我唔信你嗰啲。喂，大佬，嗰啲 R18 嘅玩具，你都系你嘅 figure， 你都计玩具，你都计儿童玩具，系就系咁样玩具。 大佬， 咁然后。而且佢用嘅磁铁都唔系我哋所谓嘅啱啱讲嗰啲高斯磁铁嚟嘅，系普通磁铁嚟嘅啫。佢系磁得起件嘢，因为佢而家个弱化板系弱到咧，隔埋层胶之后咧，系磁随时磁唔喐嘅，系只手会跌落嚟。你黐咗上去之后会自己跌落嚟，唔使任何外力嘅状况之下跌落嚟。咁佢而家个代理咧就话，如果件嘢系咁嘅情况下就会跌落嚟咧，我哋就会同你换。但系如果嗰件嘢咧系你系有外力嘅状况下先会跌咧，咁我哋唔会同你换。咁紧吓？咁你黏土人唔可以喐，咁仲攞嚟做咩啊？黏土人最重要攞嚟玩噶嘛，大佬呢件真系攞嚟摆啊、食啊，嗰啲要攞嚟喐要成噶嘛。即系不过算啦，呢个台湾特别版，我呢个系基于佢个戆捻鸠法律所以搞出嚟嘅，呢个换戆捻鸠换到佢法律。喂，大佬，系我理解你要保护儿童，但系呢嚿嘢唔系儿童用嘅，你都照带落去。即系低能，戆捻鸠低能能，而且佢嘅所谓强力磁铁个标准就低能到黐筋。你谂一谂到 figure 点会用强力磁铁啫？所谓嘅高斯磁铁啦，唔会啦嘛。 好啦，跟住就系、 是、都系台湾新闻啦。 冇事到啦，我出睇新闻，我仲以为讲紧冇事到音乐祭添，因为啱啱好之前啱啱结束嗰个星期日就举行咗冇事到音乐祭，就顺利举行啦，露天音乐祭，我就讲紧呢单嘢添。 系冇乜，因为冇乜特别，所以我会冇乜特别打算提呢个系因为我捻鸠，所以我攞嚟取笑话啫。其实上个礼拜发生噶啦，咁我今日又有个人有两个识得嚟啦。咁啊，其实老老实实识我真系唔好识啊。西美直香同呢个俊腾阿妈叻。 西美直香我知边个，俊腾天音我都知。算系几新新一代星上比较有名嘅就俊腾天音。 咁佢嚟台湾就搞呢个现场签名会，咁有人抽到个签名名单，咁佢两边都抽到，咁我两边抽到系咪两边都有啊？咁、那个工作人员答佢系，咁但系佢咁佢咪排咯？咁你咁佢我唔知佢排得慢啦定乜嘢啦？佢排第一边嗰阵时，我唔记得边个排边边先啦。咁排完之后，到佢想排第二个嗰阵时咧，已经收咗档啦。咁佢唔好彩啦，其实调翻转嘅就冇事嘅。咁跟住我点算啊？喂！ 咁我仲有个嘢喎，咁啊，咁啊，当初佢就话，咁我唔会补俾你噶咯。据说个原因就系因为，呢、這个我相信系应该系事实嚟嘅，就系、是、声优嗰度讲到明，佢哋个声优只会喺签名会现场签名，佢哋系唔会喺其他地方场合签上边签名嘅。咁啊，为有时为未免啲人走去拦截啦嗰啲嘢啦。 啲事务唔系啲事务所风格嚟噶嘛，日本事务所好兴嘅。 啊，咁啊，相信系因为咁样，所以先卡住佢啊。不过佢嘅态，佢代理商嘅态度咧，就是，唔中意你咪再走去网上去屌我咯。咁佢讲嘅又系咁啊。嗱，我呢世人就冇听过啲咁嘅请求嘅，即系我都谂唔到有啲咁嘅次数。咁啊，佢就走去网上屌。咁啊，大家谂到啦。即系本来件事咧，其实老老实实啱啱讲嗰个非战之罪嚟嘅部分系，咁但系佢都系佢算系佢疏忽嚟嘅，咁佢冇考虑到同时两边都抽中嘅人系点样，要么你神就话咧两边抽中我你只能拣一边，要么你就谂到点样去帮佢安排好啊嘛，唔系，只不过佢出咗事之后咁样讲，咁抵屌啦吓，你自己串啊嘛，老实啦，有时候啲嘢咧俾人屌咧系自己串嘅咋。结果俾网上严上咗之后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大佬唔好意思，最紧要系唔好话俾武士道听。你系咁卵惊嘅，就唔好提人哋上网去屌你啦。 唔系，即系你明又系嗰句，唉，依即系公关戆鸠嘅， 你戆居自己搵嚟笨，搵嚟自己搵笨柒嘅真系。即系你自己唔系咁卵串啦，对方都可能系，因为佢后尾咧都系有联络到翻个事主，佢头先个串完噶啦，后尾又联络翻个事主，喂，大佬，我谂掂办法帮你拗翻个签名翻嚟，其实都好容易嘅啫嘛，同个边个有个签漏咗。你可唔可以再重新签个约又好，咩都好，点样都好，去帮我签翻个网翻嚟？佢只系嗰阵时讲到佢出差期间喺嗰个场合以外唔签得啫嘛，冇话成世人唔准签噶嘛。咁佢咪补翻个签名俾你咯？有几难啫？老老实实，升翻呢个字啫嘛。咁佢其实佢攞到噶。其实如果佢纯粹就话，我同佢商量，我同佢商讨啊，点样帮你解决啊？帮紧你，无论你系咪咁，跟住然后你最终俾翻个签名佢，其实就冇事噶啦。就是你戆捻鸠就上嚟屌真系屌，咁结果就有少少严上啊，俾人笑俾人。 通常戆鸠嘢咧，系通常呢啲大问题咧，通常都好少戆鸠嘢搞出嚟嘅。 咁啊，咁啊，跟下一单咧，都系台湾啊，屌啦星，今个礼拜唔知咩事啊。 台湾特别多麻烦嘢。 咁啊，呢、這个台湾嘅其中一间都叫响多嘅游戏公司嚟啊。咁啊，但系我哋上一次佢哋提佢嘅新闻就已经系佢 ICE 嗰单嘢啦。咁啊，唔记得咗嘅话就帮你唔到。咁佢其实就之前有提嘅，之前佢就已经有消咗轮㗎啦。咁啊，但係今次就有报道，係韩国嘅报道嚟㗎。就佢接受啲韩国啲报纸，应该游戏网站嚟㗎嘅访问啦。咁大概讲嘅就係、是、佢上一次俾人验上呢，就係讲緊佢用呢、這个AI 绘图去做画师。咁然后呢胜传咋。就係佢哋因而就炒咗部分画师走，炒佢甚至个全部炒咗一半。咁佢而家里边咧就第一就澄清翻，佢咁讲啊，系咪事实你自己谂啦。佢就话佢冇因为咁而炒咗美术，甚至因为咁咧，佢另外请一啲识 AI 嘅人去生成 AI 去画佢嘅画，因为佢上一次严肃嘅原因就系佢上佢只音乐 game 啊嘅 5.03 版嗰张宣传图咧就系用咗 AI 去管道嘅。咁我嘅反应就系、是、你用 AI 还 AI， 你可唔可以唔好第一眼就望到佢系 AI 咧？咁啊，不过当然啦，佢嘅讲法就系、是、我老子用 AI 光明正大，即系嗰啲串柒柒嘅态度啦。呢、这个女啊，向来都系咁样噶啦。咁啊，结果又烧多一轮。不过佢就基本上佢当佢严上相法噶啦，基本上佢次次都俾人烧。基本上 咁有一唔系摆明漏屌就另一个问题啦。依家就 啊呢啲咁啊，所以就提一提先，冇回事就算啦。咁啊。咁啊，跟住就系、是、去到日本嗰边，咁啊 VTuber 相关嘅开始同啲 ACG 冇乜关系啦。咁就系呢个彩虹社，佢之前就同呢个 HoloLive 即系呢个 Cover 嗰边就搞个联盟啦，就系走去告嗰啲即系啲法律行动啦，呢个诽谤啊、揭人私隐啊，其实最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是、爆人哋中之人系乜水。因为VTuber 唔知点解好忌中之人个嘅嘢俾人爆咗出嚟噶嘛，除非本来就已经讲咗嘅，咁佢就再去告嗰啲爆消息嘅网民，咁啊呢个诽谤中姜事件及呢个私隐侵害，我唔知佢睇咗嗰啲乜嘢啦，咁结果就同佢达成和解，咁啊和解当然啦，呢、这个和解好听啊，基本上对方赔钱了事，咁啊赔咗300万 yen 啦。我话300万 yen 对人嚟讲咧就有威胁，已经系唔系唔系，已经叫做 check 噶啦，十几万，而家应该系好似16万度，好似唔系好似17万啊， 应该系差唔多呢个手啦，咁如果五几算啫嘛，呢个跌到我哋都要睇睇，提埋呢个啦。咁呢个佢就建立个平台，咁啊结果就过咗300万，咁啊所以好简单嘅啫，即系呢个喺台湾造谣300万台币，喺呢个日本去爆中之人就300万 yen， 好似日本抵啲啊。啊 ，OK 啊，咁啊，日本又点解咁卵大咧？就好简单啫，我哋一隻跌到黐筋，我哋好耐冇提过啦。总之佢喺我哋上一次提佢跌到黐筋嗰阵时，佢后面系有升翻上去嘅。但系咧前呢个月啦左右啦，佢又冚冚声跌落去，因为美国嗰边嘅财政嗰啲问题啦，喺财经新闻应该知噶啦，因为息差问题啦，咁佢就跌捻到黐捻筋，唔单止破咗之前嘅高峰，而家系跌过咗140。之前是话守住呢条线噶嘛，唔好意思守唔捻住啦。即系而家日本真系抵捻到黐筋，我喺亚马逊买嘢真系抵平捻到爆。但系去日本嘅人好似少咗，冇年头咁黐筋，相对嚟讲冇咁黐筋。可能大家第一时间咧，即系积埋咁耐咧，去晒啦。咁啊而家变成常规性嘅咁翻乡下啦，即系一年去几次嗰种啦。咁啊大家如果啲期会日本用日元消费嗰度感受到噶啦。虽然我好遗憾地啦，个 iTunes 卡日版 iTunes 卡。系、那个跌幅就好似冇咁夸张，不过有啲咩可惜啊，都系仲系五几算。咁啊，既然啊呢样就仲有，但系你去嗰阵时咧就要睇住啦，因为有啲人实在太唔生性啦。不虽然我哋就唔系我哋搞成嘅，结果咧就而家日本又再个政策又跌翻转头行啦。以前喺我去日本嘅年代咧，即系十九几年前啦，系讲紧你要退税咧，第一唔系间间同你做。第二，你是去到海关那边去做退税的。首先是铺头度抌去开发票，去开张证明啦、要抌印的，跟住话你为佢觉得你要退税，佢会查你护照之类之类，跟住抌印，哦呢张嘢呢个退出证明。咁然后你去到佢系照收你税嘅，去到海关嗰度，你攞住嗰张嘢，攞翻，跟住佢真系对啊成啊，对完资料之后，咁啊退翻嚿钱俾你。咁但系咧喺大家所认知嘅去日本咧，就已经唔系咁啊嘛。你如果你话退税嘅话，系你收费当刻，佢对咗见到你个嘢，嘟咗你护照嘅巴曲，咁跟住我就直情喺当刻就唔收你税噶啦，已经系。咁啊，但系呢样嘢，佢同啱啱嗰种做法有咩有个好大唔问题咧？就系咁，如果呢件嘢系有人借你本护照，借一个外国人嘅护照，真系嘟完之后，你就喺日本用，咁你咪可以避咗佢个日本消费税啦。日本用嘅话，咁而家就系因为有人实在太过用得太过凶狠啦。咁结果佢又要将条数将条嘢调翻转咗啦，就系、是、又系翻翻以前咁样，要离境嗰阵时，因为而家嘅状况咧，基本上系一个信任机制嚟嘅。你话你系离境嘅，咁佢就只会抽查一部分。嗱，系一提一提大家听过嘅咁样嘅叫片案啦，你已经系老松遇老松啊，呢个捞松遇捞松，咁啊就系有中国人就话佢喺日本嗰阵时就遇到个中国人。就问佢可唔可以借本护照嚟，又话佢话佢冇，佢唔记得带，咁但系佢要搞啱啱嗰啲退税，咁啊要佢话俾个店员睇一睇嘅啫，咁个中国人嘅店员咧就攞咗一本嘢，呢头拎完，个头即刻礼手都叫做佢，跟住先还翻俾佢，咁啊然后对方个事主就唔知系怕事啊，我话提唔到啊，咁啊如何定系乜嘢啦，总之佢结果咧佢就冇取消啊成，咁佢咧。先讲嗰个事主就好彩，佢冇事。如果佢被人兜收到嘅话，其实几大镬㗎。因为佢嗰度嗰个嘢呢係买咗200万 yen 嘅嘢。都是消费税。如果你到时你去到海关，佢会问你，如果抽中你嘅话，佢会问你嗱，你之前买咗咁多嘢喎，件嘢去咗边。因为理论上你係唔可以喺日本使用㗎，如果你退税嘅嘢。如果你譬如你买个蛋糕要退税嘅，我唔知道唔得，应该得嘅。如果店家咁帮你做就得啦嘛，好似。你买譬如买支红酒咁啊，成万英嘅，佢同你退税。如果你喺日本怼捻咗佢咧，其实系犯法噶。你一定要离咗境之后先使用噶，就算系食物都好啦。你件嘢一定要带离境噶。咁所以佢会走去问你，喂，你件嘢去咗边？你一定要攞出嚟噶，因为你要攞走噶嘛。咁就算你系寄走佢嘅，你都要攞翻个寄件证明嘅，俾佢啊。你有张单噶嘛？你寄嘢嘅话，会有张单噶嘛？佢最少都要攞翻啲咩？如果你冇相对应嘅嘢咧。佢系会罚你，而且唔系罚翻10%，系惩罚性罚10倍嘅。即系你买200万嘢，佢正常要收你120万 yen 税噶嘛？嗰嚿税，佢如果你俾佢收到，佢会罚足你200万 yen 噶。咁啊，如果你俾人收咗嘅话，好捻大镬噶。咁就暂时系咁样行啦。咁但佢而家就系唔玩啦，唔咁样玩啦。总之你要离境，我见到你件实物，攞件嘢实物，你去到一个 入咗佢禁区之后啊，嗰、那个力退出嘅位喺，我记得系禁区噶嘛。 唔系嗱，我唔知以前会点啊，但系我以前退税通常就咩，去到机场， 机场大楼 喺机场大楼咁咧。 我唔记得咗系入禁区未啊？ 未入禁区区。喺就喺离境大、啊、就喺离境大堂，即系 train 位嗰度，佢有个有 counter 嘅，咁你就走去 counter 度，攞张单俾佢，佢俾翻钱你，咁佢俾翻张纸你，咁咧你张纸俾翻出境嘅时候俾海关睇，咁样嘅，咁咧嗱呢个跟我自己经验啦，因为自己做咗功课，首先就系、是、佢都讲明嘅，就话如果你少量消费，即系一低咗某个数位嘅话咧，可以照旧，你可以照。即系话你机场买，你喺入咗巴士买嘢，或者你买啲化妆品，如果你买佢嗱喺个10万 yen 左右嘅话，得你可以继续系用翻传统方法报税。佢其实针对就咩咧？ 啱啱话报告嗰啲咯，几百万 yen 喎、 啊， 大佬。 咩几百万 yen 啊？几五亿啊？有唔知有对香港情侣买，唔知买咗5亿 yen 啊？ 唔系香港嗰个台湾五亿嗰个台湾嘅。 台湾买咗5亿日元，跟住咧就话跟住攞唔到件嘢出嚟，跟住咧就话冇钱退，即系呢啲嘢去到就喂冇咁猖狂喎、啊。但系问题系一般嚟讲，所谓豪即系讲真，香港所谓豪白，譬如讲300-400万 yen， 咁你呢个数位嘅话。 你几百万 yen 系指加埋啊嘛，唔系一单单啦，因为佢做张单计噶。 喂，你讲咗你去银座名表铺啊，扫一买几只表就已经可能数个亿噶啦。喂，你咁样嘢，屌你大佬，走，跟住转个头，跟住走上嘢啲上啲二手铺出咗佢。喂，你冇过瘾，你一来一回赚几多啊？ 因为佢个价差有 10% 咯，嘅价钱正价嘅价钱差已经有 10% 噶啦嘛。 系啊， 即系你譬如你折让我。平95折咁啊卖翻出去，咁我咪赚咗5% 咯，即刻 咪就咯。 咁啊，所以佢要堵截呢啲嘢，系咪呢啲咁啊？所以我谂大家嘅影响就唔算太大嘅，只不过 我觉得一般人嚟讲系冇影响嘅，因为佢话到明嘅，个人使用或者小人使用咧唔理你，同埋我自己嗰间就理论上你件嘢系一定带出境嘅。咁我自己喺日本買個耳機，佢喺約多巴士買嗰個 Sony Pro Full One 咧，佢個膠佢都個膠拉住話，請勿在日本國內拆開。但係理佢啊，我喺日本做為測試啦。但我照得帶出境嘅，我真係如果個 我就假設佢要周鳩你咧，都好啦，都冇問題噶，佢都係唔會捉呢啲嘅，理論上係唔得噶，其實 理論上唔得，但係一般嚟講佢唔會理，同埋亦都冇可能理啫。 呢、這個程度真係唔理啦，你最終你都件實物攞走到啫嘛。 唔係，因為好多人咧就即係好多報道就話唔講話所有嘅個人使用唔計數啲，就係講話要還原翻早年嗰種機場還機場退税嘅做法。我第一諗法就係、是、 未至於未去到 諗都知冇可能啦，一日淨係成田啊，一個機場都起碼成萬人出境啦，有幾要幾大個 counter 同幾多人手同幾多個錢先去應付成萬人去退税啊？諗都知冇可能啦。 哦，咁呢样嘢咧，话还原翻，其实就系还原翻到系乜嘢咧？你大部分嘢都冇得退税，系还原翻大部分嘢都冇得退税。我买咗成100万 yen 同人字啊，我一毫子税都冇退到嘅。 喂，咁同人字本身冇啊？唔系同人字，如果你喺Commercial 买系唔使俾税嘅。 梗系唔系讲呢啲啊，系苦月啊嗰啲嘢。 苦月你咁样咧就系、是、你敢唔敢退税啊？我至少我唔敢，我唔敢喺海关度甩石攞嗰堆嘢出嚟咯。 我又唔破喎，老老实。不过重点唔系呢样嘢，点解当年佢用咩方法去屈鸠你唔退咧？哦，如果你退税嘅话咧，咁我哋唔俾点数你噶咯。 系咯， 嗰年啊，当年消费税先5%，我为咗个5%消费税，我要冇出10%嘅还原喎，边条数襟计啊？ 即系嗱，而家咧若多巴士啊、碧卡咧，索佢点数10%嘅，即系话如果你退税咧就冇收10%，即系话你系要嗰10%回扣，其实即系一样嘅啫，就系、是、你要即时现兜兜攞翻嗰啲钱，定系你储埋嗰啲钱，然后下次买嘢，咁我继续即刻现兜兜攞啦，我唔系成日去若多巴士买嘢，你话我成日去买嘢话啫，我由而家唔系成日去买嘢，咁计条数梗唔抵啦。 但系我嗱我唔系肯定啊，但我印象中啊。若多巴士系唔止10%嘅可以， 有 我试过最黐线有40%还原，因为 好间唔中会有发神经嘅大减价，但系唔系多，根本嚟讲10%基本啫，20%系叫豪啲嘅，即系10% 至20%咧系睇情况嘅比较常见，超过咗呢个咧就系比较特别嘅、 嗯。因为嗰阵时我个猫屎就喺日本买嘅，大特价年终大特价，佢系用还原形式特价40%，我个猫屎喺日本买的。嗰、那个系你谂下，谂下，如果我要退嗰5%税，就冇呢40%嘅还原咯。边条数襟计啲先？ 我即刻我跟手我就已经将个 40% 卖完，我唔知系买杂志定买乜嘢啦，应该系 Megami 嗰阵时攞出去买，咁我已经用 Q 咗佢咯，因为佢只要你还完即刻可以用噶嘛，你转个头之后就可以揸落去杂志部就可以即刻用 Q 咗佢啦，咁啊所以自己睇啦，咁佢其实就应该对大家影响就唔算太大嘅，我相信你唔会单都断百万英咁计啩。 即系对于我哋呢啲穷人嚟讲，我啲穷捻嚟讲系依数字系唔值得嘅，我系连担心嘅资格都冇。 咁因为佢本身就唔系打你个人消费，佢系打嗰啲集团式咁走去大手扫货，然后用个价差去玩嘢嗰啲人嚟噶嘛。好啦，咁啊跟住讲好似连续几个礼拜提咗啦 ，Facebook 有依样嘢我有啲怀疑嘅，因为暂时讲系得一条友，我有啲怀疑嘅。同埋就系 Fanbox 佢话限制催嗱呢个就有个画师就话佢嘅催眠类嘅同人字俾人全部非显示，因为我唔知道都系嗰句啦，除非有更多嘅即系有超过一个人嘅反应， 有我识，因为呢个应该唔系第一个人嚟嘅，我系有见到台湾最少有两个人系有提过呢件事，就系、是、先讲佢唔系下架总简单讲就系佢嘅片佢嘅图 Fanbox 啊系 Fanbox 啊唔系 Pix 啊。催眠系嘅话就俾佢话佢自己画开嗰啲有催眠成分嘅画，全部俾人强制非公开啊！咁佢冇讲就清清楚楚，到底系强制非公开兼不能还原啊？因为有机会系官方去喐去强制非公开，因为之前罗莉嗰阵时试过啦，罗莉系强制非公开。咁但系如果你铲咗罗莉个字眼，然后将佢变咗个公开咧，系公开做得到嘅，系。tag 啦，直情系个 tag 到你铲咗个 tag， 根本就已经开得翻噶啦。咁呢个系咪咁嘅情况咧？唔知道，因为唔识佢，问唔到佢详情。咁但系我系见过有几个都系咁样讲，催眠嘅全部强制非公开，有咁嘅状况出现嘅。系咁啊，同之前呢个罗莉强制非公开一样情况嘅。咁啊，相信都系同一样原因，亦都系我哋之前提过啦，就系、是、开公司就系 又喺度又喺度，唔系嗱呢样嘢。我之前話就所謂嘅線上同人字銷售，你遇到問題就係你要經過間公司，嗰間公司係正式公司嚟嘅。而嗰間正式公司咧係隨時揸鳩住你春袋，佢一直話要禁你咧，你吹佢唔漲嘅。但係你同人字傳統同人字就咩？你係自己賣，一係經虎月或者咩樣網上賣。佢本身佢相對講流出真係流佢嗰、那個流出嗰个面啊，细好多啊，就会俾人喐嘅机会就少好多。你好离谱嘅嘢都得，但系当你摆上网，你以为系啊，你摆上网，全球都买到啊。当你全球都买到，咁你用信用卡，咁啲信用卡公司咪揸鸠住你春袋咯。要喐你好容易嘅咋，你唔好以为所谓叫做咩网上销售，网上销售卖咗好多，就系、是、网上销售限制都多咗好多。 嗱，咁啊，你睇一睇啦，既然提到虎跃，咁啊，头先你俾人揸春袋嘅情况其实一样嘅。如果系同人字经虎跃卖，不过虎跃唔会。因为咁戇鳩嘅理由去喐你，而家呢啲网站最大问题咧就系佢用嘅系 Visa 或者 Master 咁流， 咪就咯。 咁嗰啲系鬼佬公司嚟嘅，而嗰啲友仔咧基本上咧系睇唔顺日本嘅二次元好耐噶啦。咁啊，但系我嘅反应系同上次一样嘅啫。起初佢哋走嚟限制 AI， 你因为你唔中意 AI， 所以有得忍得佢。跟住佢哋限制萝莉，因为你唔系萝莉控，所以唔够理佢。嗱，而家佢哋限制催眠啦。啊，咁可能你唔好催眠都依然很摩嘅，咁下次喐 NTL 咧，下次喐人妻咧，下次喐巨鱼咧，下次喐其他所有 R 十八咧，喺鬼佬眼中，所有日本人都系有钱，我再重申一次，所以咧，你呢啲因为咁，因为你党同佛而唔中意某啲嘢，就见佢俾人限制，然后佢好开心嘅话，下一个轮到你嗰阵时就冇人咩啊？ 嗱，系我想讲就系呢盏系抵捻死嘅，喺呢种情况之下咧。我依、這个宽叔即系搞到宽叔嘅脚又俾人封，我唔知道应该我阿宽叔个 Twitter 俾人哋封咧，唔系第一次噶啦。佢喺屌即系顺便讲埋啦，既然讲开就阿宽叔话佢唔睇我推孩子，就话呢话跟住成啲屌鸠啲渣又乜又乜，跟住一定俾人 po 到投诉，跟住封印咗个 account。我宽叔行例聊交嗌咧，唔系失冇乜好讲嘅，但系。我同意阿宽叔咯，你班扎仆街唔家产嚟噶，你要见到人哋啲嗱，见到人哋啲你都唔系自己性癖嘅嘢俾人封，喺度落井下石啊，抵乜乜乜，好啦，自己俾人封嗰阵时候，鬼晒咁嘈，你自己班友都唔捻团结，你讲乜嘢啫？你仆街， 即系当初话要下架罗尼，我第一句已经讲紧啦，你唔应该要咩噶，但系是两单啦。 但系呢盏系咁样噶嘛？ 你讲宽恕呢单啦，咁啊翻翻嚟宽恕啦，咁啊佢简单，我相信啊，根据而家出睇嘅情况咧，应该比较似系佢入边咧就话盏咧就系呢个前置呢个动画嘅下等生物。啲重点嗰句应该系下面最后呢句呢几粒字吓，应该系因为咁样，所以就呢个触发咗呢个仇恨言论。咁然后ban咗大家，因为其实佢犯乜嘢呢只有当事人先会收到信话你听嘅，甚至未必有嘅。即系我唔记得同有冇提过，但系同大家提过啦。我俾人封下，我俾钱去封下间嗰时咧，佢有话我听佢系因为咩大类原因，系大类咋，冇讲细，无论真正系乜嘢噶。咁啊，咁然后当然我后屘寄信翻去，咁我就讲喂大佬，我系因为冇咗旧电话，所以我先要开个新 account， 我个旧电话系唔可能用得翻噶啦。咁佢就最终系开翻个 account 俾我嘅，但系佢系因为我开咗新嘅 account 嘛，佢系开咗个新嘅 account 都 ban 埋，咁啊结果佢新嘅 account 就 ban， 咁我而家旧 account 佢就依然系 ban 住，新 account 就开翻俾我。我唔记得有冇提到，总之就系佢系会提你听到底因为咩原因嘅，但系外人系睇唔出嚟嘅，外人只会知道佢系因为违反规则而删嘅。咁我顺便提下大家，如果你喺你揿入去某个人个 account 度，见到佢 account 写住呢个账户已停用。咁呢个就系 cheat tap 佢嘅，但系如果你话查不到账号嘅话咧，就系佢自己删 account 嘅，因为有啲扑街咧就会自己删 account 扮俾人 pot， 咁然后就去扮可怜啊嗰类嘢嘅，咁啊啤人咧我就提过好几次噶啦，咁啊都唔系 ACC 相关，所以唔讲啦。咁总之就系呢单应该系坚嘅，佢真系因为咁，因为系违反 cheat tap， 因为日文版咧就讲得清楚啲嘅，会写住违反 cheat tap 乜乜七七嘅，咁啊但系中文版就好似都有嘅，但系有啲人唔识分啦吓。咁样其实冇乜嘢，不过就阿宽叔都几耐冇见过人啦，咁一见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阿宽叔近排阿宽叔都佢都应该口痕嘅时候嚟噶啦，阿宽叔撩交打又唔系新鲜事， 佢迟迟啦咁啦，呢个个博注意嘅啫嘛，基本上系冇呢个人格问题嚟嘅，我唔系话贬低个人格，系呢种人嘅人格， 佢嘅 style 系咁样， 系一定人哋注意佢嘅，咁啊。多多少少呢啲都系有啲表演人格，我其实最记得个名啦，表演人格系要人注意佢嘅，不过唔紧要咯。反而 又嗰句，反而当时都冇所谓嘅，我觉得佢唔介意。 好，跟住仲有一张咧，就系我哋跟进消息嚟嘅。咁我哋其实之前提过噶啦，呢个 Adobe 就出佢嘅 AR 模型，咁啊而家就实质用到啦，Photoshop 嘅 Beta 版，可以用佢个 AI 模型，咁啊框住某啲嘢，你可以做到。其实我谂紧呢个咪扩散模型验片咯。 我唔知道佢所谓嗰个咩技术咧，因为我未用到啦。有用过嘅就系佢 Lightroom Classic 佢嗰个所谓叫 AI 减噪，即系简单就咩，用 AI 判断你张相嘅高 ISO 喺边嘅噪点，然后帮你执翻佢，又补翻啲相。我用过。 嗰、那个唔同嘅，嗰个系对抗生成网络嚟嘅，呢个系扩散模型。继续。 咁我就用过啦，执过我嘅我感想就系、是、咪有捻样。同以前啲唔係 AI 嘅抗噪，即係直接講句嘢，其實咧，你不如 AI 抗噪同埋用嗰抗噪咧，基本上咧，你執咗噪點咧，你張相機嘅 detail 咧，都係會損失咗嘅，因為佢補翻嗰嘢，佢係唔會補翻 detail 俾你嘅，係只係補翻啲類色彩，睇落去點樣接人啲大，咁以前都已經係做到啦，我又即係我睇就係、是、你掛個 AI 同唔掛個 AI 兩件事啊， 我睇至少我喺實際效果嚟講，我睇唔到分別。最少一眼 啊，两件事，首先就是抗噪都属于对抗生成嚟嘅，你冇非 AI 抗噪嘅嘢，没有呢回事嘅，因为全部都用对抗生成做出嚟嘅。而后屘而家你见嗰啲咩 Samsung 100倍嗰啲啊，嗰啲系都系 IR 嚟嘅，即是其实因为而家我哋一般叫佢 AI 可以好阔噶，以前 N 万年前嗰啲 C 嗰啲咩电脑控制角色，大家你都可以叫 AI 噶嘛。 系啦。 咁一般我哋而家定义嘅一般个叫嘅 AI， 亦都唔系真正嘅 AI 嚟嘅，因为一般真正嘅 AI 应该系 AI 嚟嘅 AGI。咁而家讲嘅其实系讲嘅咩？你只要用到神经网络运算就系 AI 啦，通常咁样定义嘅。咁如果系够用呢个定义嘅话咧，去噪信就已经系 AI 嚟噶啦。咁而家以前都系嘅，无论系以前纯粹将佢修复咗佢又好，就其实好模糊化，你会见到就系、是，定系而家新近嗰啲，佢会估翻你嚿嘢嘅细节，跟住加翻俾你嘅，就系、是、有啲手机嗰啲最常见嘅手机啦。我哋上次 Samsung 月亮嗰单嘢已经提过啦。 咁都好啦，定係而家呢個都係屬於對抗新城嚟嘅，同而家呢次唔同。呢次 Follow Up 呢個呢，因為我哋上次講嘅就係佢宣稱會出音嘛，而家就真正出啦。咁、就係佢呢，譬如最簡單就係、是、你張圖係長方形嘅，但係我想要將佢變成正方形，咁我要補返啲上下，要補返條邊㗎嘛。你係可以咁樣，佢會估返嗰度唔見咗嗰啲係點，長什麼樣子，然後俾返你。亦都可以圈住某一个位方，某啲地方，我唔要呢个人，又或者我要呢度出现个人，你仲可以输入提示嘅提示词嚟嘅。呢个系 100% 咧扩散模型，亦即系我用紧嗰种，即系 SD 又好，Mama J 什么大 E 都好咯，全部都系扩散模型嚟嘅。呢个系 100% 扩散模型，亦都上次提过啦， 100% 系有某啲人口中讲嘅版权问题，虽然我唔认为系版权问题，佢哋认为系啦。因为我再重申一次，呢类扩散模型佢学习的时候系一定会用咗一啲大型图库作为佢嘅资料嘅，其实等于你睇咗好多文字，睇咗好多嘢，跟住学咗佢哋啲风格，一样意思嘅啫。佢一样系睇咗嗰啲嘢，而嗰啲嘢一定系你哋口中冇版权嘅嘢，因为就系网上爬翻嚟嘅嘢，就好简单嘅啫。咁啊，但系嗰啲屌 AI 屌到好开心嘅人，屌话佢有版权问题嗰啲人，一见到呢啲嘢啊，感恩师傅赞叹师傅，睇下讲啦，啊基金强大如何那样。同你之前屌嗰啲嘢同一件嘢嚟喎，叫咗换咗个名，佢都话自己系 AI 嚟喎。咁到底两字有咩分别咧？我完全理解唔到。即系有啲人话，咁佢你冇得到同意啊嘛？你班友仔冇得到同意啊嘛？唔好意思啊，阿 Ruby 都一样冇得到嗰啲画嘅同意。你一系就屌晒，你屌晒全世界嘅 ，OK 冇问题。你相机都唔好执相，咁我 OK 冇问题。如果唔系嘅话，我系理解唔到嘅。不过算啦。总之就系、 是、唔要緊，我反而我 Photoshop 净系攞嚟执落，净系喺啲图加字嘅啫。 因为我睇落嘅功能其实几强大嘅，就算我用 SD 做影片咧，我唔知佢系净系要搵成功过一次，因为我可以录好多次，然后净系成功过一次我先 show 俾你睇噶嘛。因为咧正常嚟讲咧，你都要录，即系你可能要出一次出个十张、八张，甚至一百几十张，因为佢入边咧，佢俾我哋扩散模型多咗嘅功能就系乜嘢咧？佢一次生成咗好多张。然后喺嗰度好多张入面，应该我估应该十零张啦，入面拣一张最合理嘅张去。但系判断到系边一张最合理咧，其实另一个 AI 嚟嘅，对抗生成 AI 嚟嘅，系 GAN 嚟嘅。咁佢两样结合之后，咁咪我生成咗一张，然后拣多张自动啊，拣一张最符合做画面嘅一张俾你。因为如果你用个SD 去做影片就知噶啦，你影片出嚟嘅嘢咧系未必符合你其他画嘅其他位置嘅。即系佢会考虑埋你其他位置，但系唔一定考虑得到，或者唔一定好合理嘅。通常嘅情况下，我自己嘅情况下，通常咧就八张到十几张左右啦，会出咗一张比较合理啲嘅，就一张会比较客制，唔会有啲咩太奇怪嘅嘢就出嚟。咁当然啦 ，AI 有时都本身就好奇怪嘅，咁啊佢就系咁样去做呢个技术，即系呢啲其实老老实实系方便人方便性，其实有乜好反嘅咯？我真系完全理解唔到。即系虽然我唯一理解到嘅就系佢抢咗你饭碗咯，你作为画师佢抢咗你饭碗，咁你咪老老实实认系因为咁样你而反 AI 咯。 冇啱就系而家荷里活编剧工会咁样咯，就系、是啊、喂你 AI 抢咗我编剧饭碗，我梗系反台噶啦。 佢抢我饭碗，又或者再旧少少啲的士狗想去屌 Uber， 佢唔系话佢咩嘢啊？佢抢我饭碗啊嘛。咁的士狗呢方面好老实噶。咁你抢我饭碗，唔系话咩佢犯法啊，话佢危险啊，如何那样啊嗰啲嘢，咁嗰啲就矫情啦。你系一个的士狗，你唔中意 Uber 系天生嘅，系理所当然嘅事嚟嘅，因为佢搞到你啊。 正常啦。 但系你就唔可以话哦 Uber 嗰啲冇第三者保险啊，会啲乘客唔好啊，会影响交通啊，如何那样啊，话佢不道德啊，扎员工啊嗰啲嘢，嗰啲全部都系 bullshit。呢啲你系攞嚟顺手拈落嘅理由。啲画师话 AI 系版权啊，甚至嚟得嘅嘢，一样系 bullshit 嚟嘅，因为你根本就唔系因为呢样原因而乜嘢。之前我唔知有冇提过，之前有单啦，有个反 AI 搞啲咩反 AI 联盟嘅人，不如俾人捉到，佢系画同人嘅，而且佢画，我唔记得马系咩同人，好似系方文社，然后方文社其实写到明系唔准二次创作嘅。哦，不过嗰阵时我先知啊，咁人哋讲到明唔准二次创作噶，即系你侵犯人版权啦，咁你有乜意思，有乜理由？有冇好唔好意思？有用你版权作为理由去反 AI 咧？一样嘅啫。不过就你可以话都系我作为一个用 AI 嘅人，我会帮 AI 讲说话，呢个肯定嘅事嚟嘅。咁啊，你唔中意听就试搞数啦，我都唔讲咁多啦。 我唔出声嘅，通常呢啲嘢都系 啊。咁啊，落翻去下一单， 同 AI 相关，就不完全相关，其实都应该是相关的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赌股票啦，系啊，赌股票啊。咁啊，呢个 Nvidia 呢个奇迹式嘅一晚，一夜之间系一夜之间因为收咗市噶啦，收市完之后盘后升咗两成，唔系两成，应该系升咗两成半，24%。哇，我啱啱黐筋咯。而原因系乜嘢啦？因为佢公司正常嚟讲咧，系要盘后先出财报嘅。避免影响个即时影响个价钱啦。咁佢盘后出财报，然后个财报系因为财政预测啊，因为未完嘅23年第二季嘅预测系64%增长，同比啊。嗱，但我清楚一样嘢啊，同比系指对旧年嘅同一个时间，旧年同一个时间22年嘅2月，大家仲记唔记得咩时间啊？系啲人挖矿挖到黐紧筋嗰个时间嚟嘅。佢竟然系喺嗰个时间系再加64%， 咁 AI 啊嘛， 系啦，就系、是、因为咁完全超出咗全世界嘅估计，因为上一季即系23年第一季啊嘅营实收啊系跌咗13%，咁嗰阵时系狂潮最高峰啦，咁啊零界咧，大家都明啦吓，咁啊跌13%，咁大家系预期范围内嘅，所以就冇系跌咗，我记得跌咗10%附近，我唔记得记得啦，咁但系今次调翻转。咁啊，好明显就系因为 AI 问题啦，因为大家我上个礼拜先提过啦，佢新出嚟嗰啲40系，屌啦，先至炒捻到咧，即系我阵间可以继续屌嘅，不过就总之因为咁样咧， 我讲法就系、AI 系唔系人，系咪人，系咪而家大未来唔知道，但 AI 肯定咧 ，Nvidia 大未来。 应该咁噶啦 ，AI 会唔会拯救人类唔知道，但系佢一定拯救咗 Nvidia。 但佢唔出，唔系系 Nvidia 更加有钱，差唔多巨笔傻閪去买卡啫。 嗱，你搞清楚一样嘢啊！Nvidia 当年第一次抗难嗰阵时啊，系经历咗年几两年嘅低沉期噶，就系、是、出啲卡冇人要，啲卡好捻烂，冇人肯买，个宁愿买旧卡，因为就因为啲抗难丢出嚟啲卡好捻病，系嗰阵时系咁嘅情况噶。而家系啲人系预计咁嘅状况，但系佢而家就系逆咗呢个大家预期，所以先会咁恐怖啊，所以就喺盘后爆升咁啊如果买咗嘅，应该系赚捻到笑捻到黐筋。即系我有friend 又买到，真系就话，哎呀，当初早知买多啲，又早知冇乞衣啦。 咪就咯，都话 Nvidia 咧帮唔帮？会 Nvidia 咧？而家我所知道就系 AI 唯一嘅最大受益者就系 Nvidia， 其他人受益我唔知，但 Nvidia 肯定最大受益。 咁我既然都讲啦，咁我讲下，因为。前面讲啦，佢啲嘢，而家系佢撞出同呢个当年抗能系一样嘅状况，就系、是、你旧卡个销库存就好捻多，新卡出到嚟咧，为咗唔好同旧卡做竞争咧，就唯有将个价钱抬到高一高，或者将个性能淹到低一低。咁而家好微妙地就系咧，肯买嘅依然肯买，但系因为佢价钱好贵，所以其实佢赚多咗。而你有需要嘅，依然系会继续有需要买佢嘅，因为 AI 运算主要。其实消费级的 display 卡咧，系对 AI 运算系好影响好微嘅。但系佢如果系啲大型嘅运算咧，其实就主要而家主流就系用 A100 同 H100。咁嗰啲咧，其实系唔会受矿难影响噶。首先嗰啲卡本身就唔会攞嚟挖矿嘅，因为个效率太低。大佬 A100 好似平啲80000几 ，H100 我见到10800几，我觉得黐筋啊，英镑啊。$100,000一张卡啦，大佬，好捻知嘅。嗰啲卡咧系你攞嚟挖矿，真系天荒地老，你先玩回得半嘅。不过嗰啲用 AI 运算就话咧，只要系开 server 嘅咧，基本上都用嗰啲噶啦。咁啊4090都系啦，咁但系40902万几3万蚊一张，都有人肯买，就系因为咁样。咁嗰啲佢又因为佢就赚到盆满噶。咁但系大家用嘅唔系呢啲噶嘛，正常你系打机唔会用咁高级噶嘛，通常用60系噶嘛。咁啊，啱啱上个礼拜出嘅4060 Ti 同4060，咁啊，实测结果就系、4060，我之前讲嘅应该系4050嚟嘅。两样嘢，第一，正常啊，之前一路嚟讲咧，个核心都系106嘅，即系你 AD 啊嗰啲咩都好啦。你今次4060个核心系107嚟嘅，107嘅核心往前一路都系50用嘅，即系3050系105嚟嘅，107嚟嘅。个 number 越细就代表住个核心越大粒啊。越完整越多越多嘢啊！个 number 越大就代表越细啊，越细越弱啊。然后4060 Ti 测出嚟，差捻到乜嘢情况咧？输俾3070。大家都知道换代之后会赢上一代嘅上一格，甚至上两格，甚至上三四格、上三格都有机会噶嘛。 之前30系应该系啊，30系最黐筋嗰时就系讲紧，哇，3080赢晒所有2080胎，最劲嗰张都赢晒噶嘛。之前四系都系啊，4080、4070系赢3080嘅。咁但系再落之后咧，唔好意思，4090赢3090好捻多，但系4060勉强赢到3060，少少矮咁嘟嘟。哇！真系个换代增加低等度啦，你已经升合心噶咯，你已经台积电噶咯，你用台积电新制成噶咯，都系咁捻难睇，淹得过分咯，就系淹得太过分。而且我3060有12G RAM， 你咧8G 手皮咯， 算罢啦，有一个差唔多你要买啫。 我冇买啊，即系就 系、 是、 傻，但傻閪都傻，几时又傻閪多啊嘛？ 诶、哎，唔好意思，正想讲就系冇人买，结果就系定价定出嚟，欧洲呢边定419美金。斩即刻斩即跌，出售当日即跌，因为冇人买嗰档嘢啦。我唔知嗰档嘢有几多人买啦。嗰度嘢系佢会写有几多人买嗰张卡噶，8个。而呢个老抽系有搞呢个4060胎嘅半夜发售嘅，有啲好受欢迎嘅嘢咧，因为佢嗰日发售啊嘛，好多时会搞呢个半夜发售嘅，其实就系迟啲收工啦吓。咁啊，凌晨一达到凌晨多一日一转，佢就即刻卖。咁啊，而家大家可以开开心心买走，即系细尔达啦。嗰啲都试过啦，之前啲 display 都玩过嘅，就系解禁当日就即刻凌晨零时开始卖。今次佢都搞4060胎嘅发售，结果喺抽完嘅某间铺搞又整理券啊乜啊，几时开始派整理券啊，几时开始排队啊嗰啲搞晒嘢，然后几多人去买咧？一个，系冇人买啊！喂，你老实讲呢、这个咁嘅价钱429美金，我买出3080唔好？呢、这个价钱，如果我甚至可以买个3090添。如果你买一进嘅，买一进嘅，我点解要买张咁垃圾嘅物体？嗰、那个数字系全面输俾3070嘅。我买张3070唔好，系咪先？我调翻转问啊，有乜嘢情况下你要俾贵啲去买张4060胎，而唔买张劲啲平啲嘅3070先？即系你对电费咁又咁着紧？冇啊嘛，即系咁，所以咧就系几难睇啊。所以全世界因为呢类嘅四系嘅销售咧，系认为佢系会跌嘅。但系事实上就系、去4090嘅销售，或者系高端卡嘅销售，你而家街上试下搵咯，3090嘅新卡啦，全新嘅新卡啦，冇噶啦，喺街上搵唔到啊？点解卖晒？对高端卡嘅 display 卡嘅需求系非卵常之大，因为之前抗潮咧，其实对呢个中端卡嘅需求比较大嘅，因为中端卡相对比较平，亦都冇咁食电。咁呢、这个价性比啊，挖矿啊，价性比较高。但系而家咧，调翻转你话用 AI 咧，就算个人去使用都好啦，我系有少少后悔用3060。当然啦，你而家叫我买张3090，我都系肉赤，都系买唔起嘅。但系硬系成日觉得佢好慢，同埋觉得佢个 RAM 都系唔够用，佢12G RAM。如果用3090有廿四 G， 几钱啊？ 咪啊，1500。 哦，咁 OK 啦，呢、这个价钱唔肯系钱啦。 梗系，你又唔系钱，对我嚟讲重金压落去噶啦。 唔系钱，而家系因为，屌我都唔我用 Mac 都唔会买嘅。 而家买唔翻噶啦，而家买唔翻呢个价，因为大家发现四系太臭啦，太个价钱太难睇啦，所以回头揾三系，结果炒翻起啲三系卡。不过咧，3060或者3070 Ti、3070呢啲中阶卡咧，中高阶卡咧，就相对嚟讲，因为数量比较多，到而家你仲可以揾到新卡嘅。新卡应该2500左右咯，冇记错嘅话，咁啊，即系你自己睇啦。咁总之就因为咁样，大家会预测 M V 就系应该估计应该唔会好睇嘅。但系结果就系佢喺中端卡嘅损失咧，喺高端卡度赚翻有突，因为大家好乐意去买佢啲高端卡，嗰啲攞嚟画画又好，攞嚟做咩都好啦，嗰啲做 A I 运算又好咩都好啦。 两三皮一张卡，吓、啊，即系两三年，跟住过两年又过期嘅。 唔好意思。是一年 就系咯，一年两皮一机。 用3090个 friend 就已经系讲紧，吓、啊、我换咗4090咯。 唔知啲人 钱 ，OK 咯 ，OK OK。 钱咁实际好多人有钱噶嘛，系外穷啫。 因为过咗三个月之后咧，佢再换咗卡，佢换咗张 A 100，屌啦！ 真系我啲穷，真系我啲穷卵系。 因为有 H 100嘅状况之后咧 ，A 100都变咗前一代嘅卡啦，啲人放翻啲前一代嘅卡出嚟，佢换咗张二手 A 100。而且 A100 好似3-4万有交易，其实唔贵嘅，老老实实。以佢嘅运算能力嚟讲，即系总之就系、是、因为佢呢度咁啊赚到突到翻晒转头，所以你见佢几咁春风得意。咁当然另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对面唔争气 ，AMD 7600出咗嚟啦。我只能讲呢嚿嘢同呢个4660 Ti 系一样嘅电子垃圾，电子垃圾 啊，当然啦，其实劲过张三六零嘅，你可以咁讲。咁但系真系电子垃圾嚟。 认真。 我系打机嘅，会唔会用1080去打你张，用你张7600去打啊？我系在乎画质的话，我系唔在乎画质嘅，会唔会买你最新嘅电视机卡啦？3000多蚊、啊。 唔在乎啊，即系我不如买买部ROG 嗰部新嗰部机阿里算啦呢样。 好、咁、其实同7600一样系用个 RDNA 3架构嘅，所以咪话结果就系对面又唔争气咁嘅情况之下，两边喺度斗烂，最捻讨厌系呢样嘢，两嚿嘢喺度斗烂，出埋啲垃圾 display 卡，即系其实咧老实讲，佢对个半价咧就差唔多噶啦。佢对个半价，大家会好开心噶啦。其实所谓嘅电子垃圾，只系佢性能，佢性能同价钱唔成正比啫。你叫我3000多蚊买呢张咁嘅呢个级数咧，我觉得真系太过分。千五嗱，啱啱冇正咁嘅话，1500咪 OK 咯。1500买张中阶 display 卡，大家咪接受到咯。但你叫我3000-4000蚊买呢张，你谂到黐捻筋嘅你。咁啊，所以原本预计佢个业绩应该唔好睇，结果佢好睇，所以咧就远超大家期待。咁啊，有买佢股票嘅就好开心啦，冇买嘅都唔应该喺呢个时候入市噶啦。你睇下有冇啲平 display 卡执好过啦。 好啦，跟住就系啲 讲 CPU 啦，讲 GPU， 然之后讲 GPU 啦。咁啊，呢个就嗱呢个咧呢单嘢咧，上一次睇嗰阵时咧就已经讲咗，我哋录音冇提到嘅，但系喺 Twitter 已经提过啦。这个中国自主研发的德宝布森系列的处理器 PowerStar 就正发布，咁咧就系 Xbox 架构嘅。 佢话佢自主研发的 Xbox CPU， 细咗先第一样。我首先要问的就系呢个授权边度嚟嘅先？大家应该记得噶啦 ，Xbox 系要授权噶嘛 ？AMD 同 Intel 有授权啦，威盛有授权啦。即系唔知佢边度嚟嗰个授权啦。当然你可以话佢冇授权嘅状况攞出嚟，你又点会你又点会唔喐嘅？咁 重点咁重点呢个唔系重要嘅，重点系 当初佢实出相嗰阵时候，大家应该系嘛？呢个嘢咁卵似人哋粒 CPU 嘅，连个盖都一模一样嘅，你连下面呢啲 IDE 都一模一样嘅。喂 ，OK， 你都可以话人有相似，物有相同啊！我甚至系话你都可以话哦，咁其实佢都系抄人哋啲嘢，自主研发，但系系自主地抄人哋啲嘢，大家明噶啦。咁啊，你抄得到都算劲嘅。其实你要明白 CPU 嗰嚿嘢唔系咁容易，影响工程啊嘛。佢话佢自己研发噶嘛。咁我系而家就终于就系、是、搞丑妇需要衰见家翁，或者可以话有啲人做嘢做唔细。因为咧其中一档嘅 Green Benchmark 啦，都几主流噶啦。如果你玩开你都知噶啦，佢系有天梯嘅，即系你可以上传你嘅资料上去，话佢听。咁啊，当然你要上传你嘅型号啊、详细资料，跟住你嘅得分啊如何，你嘅电压系点样，系你用系点样电个电出嚟噶？咁个预设系点样啊？个格局系点样啊？咁咧，而系有人发现咧，有粒同佢哋宣称同一样嘅，叫 PL1SD Gen 嘅 CPU， 个名咁样叫啦，即系佢自己叫嘅，系嘛？呢度咧仲还好嘅。咁但系结果咧，下边咧，因为佢下边咧仲有细部啊，都有啲资料噶嘛。咁佢系个 package 就俾人捉到呢、这个 socket 1200 LAN。所以1200咧，咪跨十咯。OK， 当你咁啱，你就用翻人哋嘅针脚，因为有嘅。当年系威盛系出过460针脚嘅 CPU 噶，咁一样啦。你用你人哋嘅针脚啫。咁下边个核心咩 Leica， 即系个核心咪人哋跨十嗰只咯，完全同名噶、哦。你呢个唔会撞啦啩？代号嚟嘅啫，因为名嚟嘅啫嘛。咁。当然啦，跟住下边嗰啲你啲咩 L 啦、L 三啊，呢啲memory 啊，嗰啲 channel 啊，全部资料系一模一样。其实好简单啦，你个自主研发技术咪就系磨捻咗人哋秒边边啲黑字，然后黑字嗰啲字上去咯。 自主技术系沙子， 即系咁啊！因为即系呢只嘢出嗰阵时候，应该系逢亲有中国宣称自己制嘅 CPU 或者 GPU， 大家都系讲呢样嘢，因为当年汉森嗰样嘢实在太出名啦。你查呢两粒字，大家已经点解记忆犹新？呢啲科技老鬼一定记得嘅，咪就系 Pentium 3嚟嘅嗰粒 笑料嚟嘅，系当时，唉， 啊，当时就系耻笑到而家， 就咯， 都仲系俾人攞翻出嚟讲，然后你都仲系俾人喐，因为咧，其实你 CPU 要改名系好容易嘅事嚟咋，我系接过一个 case， 一个客嘅 case， 嗰粒 U 系叫做 叫自己 Pentium 4，但系开咗机之后，你入见到入边嗰啲全捻部都系 Pentium 3嘅嘢嚟，佢改资料啫嘛，有几难啫？即系大陆呢方面嘅嘢，唯独呢啲咁嘅嘢咧，佢哋好捻识嘅。咁啊，但系佢又净系改咗部分资料，改唔晒。我唔知佢改唔到啊，定改唔晒，唔识改啊，定系唔记得改啦。咁就总之俾人捉到。咁啊，其实都系呢啲咁嘅黄牛鸡嘅嘢，基本上大家都明噶啦。我出猫亦都识得唔太高分噶啦。佢用翻三代前嘅，而家就嚟出14啦，而家13代啊嘛，最新嘅系嘅 低端处理器 i3 下面仲有嘅，不过咁啊，但系大家明啦，即系咁佢都识得拣啲弱少少嘅 CPU 嚟去咩啦，但系你做嘢做传统啦，大佬咁就俾人捉鸠到，咁啊耻笑用嘅啫，其实基本上大家都系睇死啦吓 ，OK 吓咁啊，跟住最后咧就到我哋台柱啦，每个礼拜都要提嘅柱塔新闻，先讲单唔系好多人 care 嘅嘢，但系我要顺便投诉少少嘢，柱塔就话我哋下个礼拜开始，咁啊其实出咗街嗰时佢已经做咗噶啦，就系退出呢、这个打假联盟，喺之前大概几年前啦，就有个各个社交平台加埋，包括 Facebook 啊、Twitter 啊、Instagram 啊嗰扎平台都有嘅 ，YouTube 啊嗰啲全部都有一齐加个平台，就系、是、打压呢、这个假新闻嘅叫做自主联盟啦，冇强制性嘅。咁啊 ，Twitter 都系其中一个推动者兼创立者兼签约者啦。咁但系咧，佢而家就Twitter 嗰边就话佢要退出啦，下礼拜退出啦。咁啊，但系咧就欧盟就真系夹佢就系、是、嗱。你退出唔紧要，我冇办法强制你嘅。但系就算你退出咗呢个联盟都好啦，你系有义务去继续遵守减少呢、这个佢之前嗰个规定啊，即系叫我哋之前有个咩平台咩啊，减少假新闻嘅规定啊，你依然系要用乜嘢嘅？其实重申翻呢样嘢啫，其实系废话嚟嘅。佢退出，亦都唔代表话佢完全唔再搞。佢而家暂时仲见到佢个反假新闻嘅机制依然存在嘅。咁可能因为系未到嗰个日子啦。咁佢亦都唔会话因为咁而再就放手完全唔管嘅，我相信亦都系，因为亦都关法律唔事啊。咁只不过就系有少少点讲啊，有啲似当年美国退出呢个 TPP 咯，有啲咁嘅状况咯。你退咗 TPP 之后，你最后又要马翻日本啊嗰啲嗰扎人一样意思噶。咁呢度入边，我唯一要顺便去申嘅就系、是，我今日我瞓醒之前我肯定 check 过噶，今日瞓醒21个 DM， 全捻部都系。嗰啲廣告啊，嗰啲假嘢，我咁諗，真係咁黐筋啊！一日之內21个，有中文嘅，有日文嘅，有英文嘅。我諗緊，喂，大佬，出頭啲假新聞嚟曬我度啊！啲假啲問我咁樣，嗰啲叫做啲吊魚網站嚟曬我度啊！一日21个，大佬，以前一年都冇21个啊，真係黐緊筋噶。睇一睇啦，咁啊，順便睇一睇就係佢呢期又其實都唔係有噶啦，佢都 ban 咗唔少人。咁有多人佢系正常咁使用嘅。我有个 friend 嗱，唔系方物咁啊，方物都有位版本系濑咗嘢，应该可以翻噶啦。不过就因为我个 friend 都系一样类似咁嘅情况，就系、是、无啦啦俾人话佢违反规则。咁不过佢就窄细啲啊，佢系俾人盗账号。 哦，咁 跟住就俾人 tag 咗个账号攞嚟放广告，即系嗰啲 spam 啊，系咁乱咁丢广告嗰啲啊。我唔知香港你如果你喺香港有出 Twitter， 我唔知啊，有咁香港嘅情趣用品。是会乱咁出广告嘅，系四围只要系类似香港人嘅下边咧，就会回一嚿嘢去回啊。嗰嚿嘢我系冇见到佢俾人捉噶，一路都见到系咁喺度个个喺度。虽然佢俾人接交埋咗，即系接埋咗嘅意思就系你要点开下边嘅更多回复，你先会见到嗰嚿嘢嘅。平时你系见佢唔到嘅，接交埋咗噶啦。咁但系佢个 account 系完好无缺仲喺度，即系咧唔正常使用嘅，你就 ban 鸠佢。啲放假新闻、放广告嗰啲。仲喺度，即系我呢样嘢就都讲咗几耐下啦。不过就既然提开，就顺便提一提咁样啫。咁啊，呢一单就比较发生少少啦吓。咁佢阿马斯克入咗手之后，咁啊，大家知道好多嘢都唔同咗啦。咁其中一样咧，就系佢个公关公司，佢俾人终止咗合约，间公司就提告，要求佢支付呢个83万嘅欠款美金啦吓。其实就纯粹就系终止咗合约之后，通常会有个时间噶嘛。你唔喺呢今日终止今日完㗎嘛。我估啊就真係估㗎咋。佢就交数找到终止合约嗰刻就唔再找数啦。咁因为有时会佢会有啲数期㗎嘛。咁可能佢冇找剩返嗰啲落去。即係等于我终止香港宽频嗰陣时候我都 cut 你囉。我仲找你数喎。你都黐线㗎你终于你唔上嚟收囉。你上嚟收我俾你。佢打电话嚟嗰时候我直情咁同佢讲你上嚟收我俾你。但佢系唔会上嚟收㗎。因为佢请个人上嚟收， 仲埋仲贵过你追条数， 随时贵过我嚿数，咁啊你上嚟收咯，你上嚟收我俾你几嚿水你，即系300几蚊，你咪收捻爆佢咯，你搵个人上嚟啊，佢都收你500-600啊，即系咁，所以佢咪一日类应该我估应该类似咁嘅状况，马斯克就屌你啦，我唔知佢咁有信心啊，定乜嘢，总之佢 呢个两边都没有，两边都冇任何回应，咁啊纯粹就系、是、佢 VR 高佢，因为八十几万，我相信都系一个月嘅费用嚟噶啦，几十万啫嘛，大佬，但呢啲咁嘅大公司嘅工请公关几廿万，我咁差唔多一个月，系咪先？咁啊，人叫鸡唔俾钱啫，睇睇啊，就这么回事啦，因为佢都唔再需要公关部门咯，对佢嚟讲，佢都唔 care 我呢啲嘢，即系呢个马斯克本身就系最大公关咯。 有咩公关好强得过佢啊？ 技术少少咁讲啦，其实佢应该系用翻自己嘅人去做公关，唔再请公关公司。 乜系啊？佢接本身佢公司佢有人啦，亦都唔需要啦。 先讲啊，佢Twitter 公关部门已经冇咗噶啦。咁啊，因为佢要等新 CEO 上嚟，新 CEO 好似六月上任啊嘛。新 CEO 就系、是、之前就提过啦，佢唔记得边档嘅 CEO 定系公关个部门主管唔记得，总之系擅长公关噶啦吓。是一个电视台，我唔记得边间电视台，突然间唔记得，系是但唔紧要。咁可能系佢到咗之后，先再重建呢个公司，睇自己嘅公关部门，就唔再请呢啲公关公司啦。咁样悭好多啊嘛，因为咁样咯，应该系咁样啩。咁啊，所以其实今个礼拜出睇啲花生比较少，质素比较差。 我几乎你真系再夹硬揾先揾到嘅。 啊， 比较冷门啲啦。咁我礼拜其实出睇，但系都唔好个礼拜啦，大佬。 真系个礼拜有噶，我会认真话你听。 但系咪太啲？我觉得太大，啲太细嘅嘢无谓讲啦。 唔系今次辣到我啫嘛，屌啦死！如果唔系起身见到廿一个 DM 咧，我系唔提呢单嘢噶啦。我唔系屌啦，我想你再多啲啊，烦卵到咧。最惨系咧，有人系中间夹咗一个，系真系揾我噶，嗰下先嬲啊嘛。即系我争啲就无视咗人哋啦。所以不过算啦，呢、這个佢出下缩皮都唔系第一日噶啦。 好啦，咁今日差唔多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